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分嘅早上，二十二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2%，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咁啊头一小时咧晨光第一线都系联播时段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啦，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翻工，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去温下书啊，或者系翻学都唔出奇嘅，咁啊一齐咧去到啊好好地咧做好自己嘅工作啦吓，大家好，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4月13号，农历咧就2月23的早上来的，那希望大家今天个个都精精神神、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很多时都会有一些迷茫的时间，在这些迷茫的时候我们会放慢了脚步，在这些迷茫混沌的时间我们可能又会觉得哎呀有少少想咩都放弃啊！我哋又会想算啦，唉，是但啦，呢类型嘅心态咧，好容易就会走晒出嚟噶啦。与其系怨天尤人，不如我哋尝试攞多少少嘅勇气出嚟做乜嘢啊？一定系叫你面对件事噶啦，但你所做嘅只系好简单一个步骤，喺件事情上面行多一步。啊，原来行多一步咧。呢一步虽然看似简单，但系第一当然要勇气啦，第二要有你嘅力气，第三呢一步亦都话咗俾你听，你自己嘅斗心依然喺度。另外最关键嘅一样嘢就系、当你愿意行多一步嘅时候，你发现简单嘅一步已经可以令到你睇到一个更加辽阔嘅天空。换言之，事情如果要解决嘅，咁你呢一步就系关键嘅一步。希望呢一步可以帮助到你找到属于你自己嘅最佳嘅视野、最佳嘅角度、最佳嘅位置。 我也数过，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胜选只得一个，候选竟已太多。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越过知己的亲密，然而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哭出几寸，为我坚持同道半生，亦有张椅子，是否爱还是其次，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坐空位都可以坐一坐，若你珍惜我，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 你最好不要讲，安守这位置。 早上六点十五分 ，Kelly 陈慧琳最佳位置，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揭揭报纸的时间呢，咁我讲到一些有关于消费券的消息，咁可能大家都会关心一下啦，我自己都关心的。直接讲啊，喂，钱嚟嘅，梗系关心啦。好啦，2023年嘅消費券啦，咁都藉住唔同嘅平台咧，咁即係嗰啲消費平台咧就會派翻俾大家噶啦。咁啊，喺4月16号，咁啊今日都13号啦，仲有幾日啫。咁但可能有啲朋友都留意到嘅，其實尋日政府咧就公布，咁啊將會向640万名合資格嘅市民咧就發放2023年嘅首期消費券噶。不過政府咧亦都咧就係即係睇到啊，大概咧有7000名嘅市民嘅登記帳户咧。已经失效，或者八达通已经退回，甚至乎咧就系遗失噶。咁但系咧仍然未办理更新嘅登记手续。政府提醒啊，可以透过3个不同类型嘅渠道更新登记噶。咁但系递交之后咧，将不能准时获取咧就系首期嘅消费券，需要咧就系另行咧就再作通知嘅。咁都好好啦。之前咧叫晒大家咧去到整噶啦，咁如果你都仲未整嘅，唔紧要啊，又温馨提下你，你又可以去整啦。咁啊，但系咧就唔能够按时咧，即系4月16号嘅时间咧就俾到啲消费券你。咁又唔系话唔俾啊嘛，都有都有。上年已登记嘅消费券合资格市民啦，4月16号就会得到首期嘅消费券啦。头先提过会有7000名嘅市民咧就嗰个叫做就系支付系统账户咧就失效。政府咧就会同相关嘅营办商咧就再作安排嘅，尽快向呢一批嘅市民咧就发放首期嘅消费券，咁啊具体咧就会另行通知啦。递交更新记录嘅渠道咧都有几个嘅，如果你咁啱啊听紧心机又系嗰7000位嘅市民之一嘅话咧，咁可以留意一下啦。嗱，可以去边度咧？消费券计划网站内。更新自己登记账户的指定网站。第二个方法就可以在计划网站下载，甚至乎致电一个热线叫做185000185000。好啦，以邮寄电邮或者传真的方式索取一个叫做更新登记资料申请表。咁啊，填妥之後咧，就郵寄去翻，即係其實佢哋嘅申請表入邊一定有講噶啦。不過咧，都喺度講埋就係郵寄翻去到郵政總局啊。其實個信箱都係叫185000嘅消費券計劃秘書處。本地咧就唔使貼上郵票，即係一見到呢個地址嘅話咧，得噶，郵差幫你寄。已經申請落郵卡嘅合資格市民啦，咁啊，如果已經退翻過去領取消費券嘅八達通嗰，亦都可以致電翻八達通嘅熱線啊。八達通嘅熱線係29695588，29695588啊，辦理咧呢一個更改嘅手續嘅。咁啊，啲消費券啊，政府咧就俾翻市民啦部分嘅金額咧，去到振興經濟嘅。咁希望大家咧就用得其所啦。我自己咧都咁睇，消費券咧既然係即係都係俾大家噶啦，咁啊點用咧係大家嘅自由嘅。不過咧啲消費券咧，我自己咧就會留翻喺本地消費，就唔會拎咗去咧係外邊嗰邊消費啦。如果唔係咪益咗其他地方嘅人？得唔得唔得？梗係益翻自己人先啦。 寶石奇怪裝那款比較火。Oh yeah.为是脱俗，无用避冷多。今天我去缺烟火，本来镜内有着你，也有着我。Nah, everyone... 我 Tracy by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free. I'm all about me. 要认真庆贺，人没贵重那身份，仍能耗得起美感。快乐不快乐，从无迎合过消费单。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the name of the game. What up? 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some move, make it make it pop. 几个快乐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块烧额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很理想，都买不到坚强。 价值观哲学，人自信大自足感，无穷奇迹。 Attention, your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You put your foot down, join 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Go.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你有富有，最富有的你。 神路 money，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晨，早晨，6:23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1%嘅早上嚟嘅，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可以同大家一齐咧就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先。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沿岸有薄雾，喺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你哋好。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心灵鸡汤入边啦，咁啊同大家拆解一个嘅汉字。呢个汉字咧系怕，乜嘢都怕嘅害怕呢一个嘅字啊。呢一个字其实咧都系充满住我哋东方嘅哲学噶。怕呢个字。是由心和白去到构成的，住身边嘛。什么人才会怕呢？什么人才会是充满着恐惧呢？原来就是那些内心一片空白的人，即是内心空虚的人，原来他们就会恐惧，感觉得到惧怕。这样怎样才不会再感觉得到害怕，不会恐惧呢？当他懂得不断地去到学习、工作、在事业、可能自己的学业上、在他自己的理想、在他自己的信念、在他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的连结、在他和家人的关系、在他和伴侣的爱的程度，原来这么多的东西都是可以用来填补我们内心的。当我们内心不再刚才所提及过的空虚，我们的内心充满着饱足，充满着充实， 我哋自自然然就不会害怕，更加不会恐惧。怕呢个字，每一次可能大家写嘅时候，好快脆就了了草事。有冇内心 dab 一 dab 呢一个字入边嘅含义，入边所表达嘅一啲嘅事情呢？当中嘅哲学可以令到我哋喺生活上嘅细节、人与人之间嘅情感做得更加好，联系得更加稳固。所以，当你今日觉得自己空虚嘅时候，可能换嚟嘅只系一个怕字，不妨将自己嘅内心填满佢，让自己不再害怕，不再恐惧啊！早上6:26嘅早上啊，我哋一首歌曲《黄君仪》，我不好。 从闹梦笑醒过，会清楚，无法在镜子中看得清去路，迎合世界标准的脚步，疲倦不堪的旅途。偶然碰到只有伤口，含糊说我很好，麻木逃避软弱原来很痛，诚实面对的勇原来欠奉，却怕在未来寻觅我的笑容，失准盼这种挣扎有人会懂，自觉很平庸，未得几个观众为我起哄，如未能把世界认同，我想至少活得有点信用，满脸倦容，这些包装太重。 先听听6:30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在刚过去的星期日九龙城区的泼水节活动中，与另外四名男子不断用水枪和水樽近距离向在场执勤警员和传媒射水，企图及意图破坏社会安宁。被捕两人涉嫌干犯在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罪，正是被扣查，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说，两名被捕男子25和26岁，涉嫌当日不断向警员和传媒射水，整个过程历时大约3分钟，之后更加将影片加入煽动字眼上载去到分享平台，不排除事件是有预谋的安排，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又说，是根据警员在现场观察和翻查大量片段发现违法行为，因此作出拘捕。巴西总统卢拉率领庞大代表团深夜抵达上海，展开为期4日的国事访问。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到机场迎接，而到上海出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的巴西前总统罗塞夫亦都有接机。卢拉在上海期间，除了出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就职典礼之外，据报亦都会参观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上海创新中心。有报道指，卢拉到访华为可能会引起美国不满，因为美方认为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卢拉之后会转到北京，星期五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总理李强会面。卢拉计划和习近平会面时，建议为俄乌和平谈判进行斡旋，预计两人亦都会讨论到贸易投资、能源转型、气候变化等议题。另外，卢拉访华期间，双方将会签署至少20项协议。伊朗代表团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筹备重开使领馆的事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说，伊朗代表团的到访受到沙方官员欢迎。两个伊方工作组将分别在利雅德和吉达展开工作，为重开使领馆等进行必要准备。他又证实，沙特代表团今个月8日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星期四将前往伊朗东部城市马什哈德，为重开使领馆进行筹备工作。沙特和伊朗2016年断交，在中国支持底下，两国日前宣布恢复外交关系。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外泄事件持续发酵，其中一份文件列出38个欧洲国家政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请求的评估立场，又说唯一拒绝制裁俄罗斯的欧洲国家塞尔维亚同意提供或者已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塞尔维亚国防部说文件内容失实，强调塞尔维亚不曾亦都不会向俄乌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联系 香港。 大家好啊，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谢影雪。最喜欢港台的节目当然是体坛一二三啦，因为他们每个星期都会访问不同的运动员。在这里祝港台九十五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九点半 开卷乐， 冯杰、郑正恒同你介绍设计师徐巧思的新书《设计后半生》。 好的设计是有一个 spectrum 的，每个人可以有适合他不同阶段需要的东西。最重要我们成日讲的同理心。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六点三十六分嘅早上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有呢一个白元浩打俾你咧，我成日觉得咧呢个环节好似整蛊人咁样，不过系整蛊啊钟哥，早晨啊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 千祈唔好咁懒，朝早可以倾电话咧，系一件乐趣事嚟嘅， 但系可能即系有啲人咧，佢会想啊，你俾我瞓耐啲啦，你又打嚟。 唔会嘅，好珍惜，好珍惜噶。冇得听嘅时候，你就会怀念啊！话你听啊。 呀，咁啊系， 嗯， 系啊。 即系朝朝早听到有两个人喺度倾下电话， 吓， 几开心啊！ 咦，呢、這个年代真系少咗倾电话喎。 系啊，即系而家可能如果唔系做电台节目，我哋唔会倾电话，可能净系传短信。 系、啊，真系、啊。 咁传短信或者上网 send 个电邮俾你咁样。 哦、 啊。咁但系可以倾电话。是一件上心落事嚟嘅，所以点解话？诶、哦，朝、早有一个环节，大家讲下电话先啦，希望唤醒大家咧。其实我哋有好多方法可以同人联系嘅， 嗯， 听到声音多一份温暖啊嘛。 嗯，我以前咧，都系中意煲电话粥嘅。嗱，香港咧、嗯，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好，即系你拎起个电话、嗯、你就可以打啦。咁啊，又、嗯、即系当然系要俾月费啦。咁但系月费入边好多时都系，比如固网电话咧，其实。你一个好平嘅价钱，你可以任讲。其实呢个世界好多地方咧、嗯，就算固网电话咧，你都系要逐分逐分钟计钱噶。所以其实我哋好好可以倾电话。嗯、以前细个啊，煲电话粥好正噶。 系啊，咁当然啦，你话固网电话就都系一个月费啫。 吓、 啊，但系早期嘅手提电话系大件事啦。 吓、 啊，即系一蚊定两蚊一分钟系当时咁样。 哦，系啊，系啊，好贵啊。 咁、 嗯、 还记得嗰阵时咧？讲手提电话，即系仲系啲水壶大哥大嗰个年代咧、 嗯， 或者当然再咩接龟年代都仲系嘅，一两蚊一分钟嘅时候咧，嗰阵时讲电话，我哋而家点啊？收线咪收线咯，讲、 啊、 完就收线噶啦咁样、 啊。 但系以前咧系会计嘅， 诶、 啊，过咗两秒钟啊，喂，讲埋嗰58秒先啦。点解咧？因为过咗两秒都系计一分钟啊嘛。 系啊系啊。 如果你讲两秒，跟住就收线，觉得好唔抵啊。咁如果我讲埋嗰58啱啱好，诶、欸、59秒收线，咁你就足足用晒嗰一秒一分钟，跟住你就觉得嗰两蚊俾得好抵。 哦，我以前呢亦都有个迷思㗎、 嗯、 就係、是、唔知自己嗰隻标计嗰个时间呢同电信公司计嗰个系咪一样㗎呢？ 唔系，咁佢都系计一分钟㗎嘛，即系都系咁样计㗎嘛，争在除非你个标行快好多或者行慢好多，你先系担心嘅啫。 系啊系啊， 都系咁计。 系啊， 咁呢个咧有啲似同我哋泊车入停车场嘅道理。 系、哦 哦，喂，过咗两分钟， 吓、 啊，唉，唔好走住啦、 嗯， 行多阵先啦、 嗯。 你觉得咧，如果泊多咗两分钟，佢都系计一个钟。 系啊， 而家走好唔抵啊。 系啊， 泊到足嘅时候，啱、哎、啱好走得。 啊啊、 你觉得抵晒？ 喺入边咧，明明已经走得噶啦，我都仲要企，我系要企啊。 系啊， 企到九钟， 但系咧就唔去谂， 喂，其实你用多50分钟， 嗯， 可能你使多好多钱咧。 系噶， 就算你唔系，你斋行， 嗯， 时间都系金钱啊嘛。 时间先至紧要啊，时间买唔翻啊嘛。 系啊，跟住迟咗走咧，又塞车，咁你塞咗个几钟。 同埋咧，即系停车场嘅时候咧，我都好中意计到即系绝屈系咩咧？就系有阵时咧去做嗰啲泊车位啦。咁咧做嘅时候，其实佢仲有15分钟 buffer 噶嘛。大部分人都會好似我呢套路噶啦，你明明咧即係可能仲有3分鐘就夠鐘啦，哎，我喺呢個時間做離場先，咁你又會多多三個字。 所以而家我有一個習慣嘅，而家以前咧，你話用停車入停車場咧，你仲要打飛咁樣噶嘛，張飛咧會寫咗你入閘時間嘅， 係啊， 咁你就會一路攞出嚟睇，嗯，係喎係喎，我用咗幾耐時間喎，而家係用嗰啲譬如八達通入閘咧。你是不知道时间的嘛。 嗯。 那我有很多次试过，我几点入来的呢，现在走是不是啱数呢，会不会早了，定还是啱啱过了2分钟呢，你会不记得了的。 哦。 所以现在有个习惯呢，就是一入了停车场之后即刻即记低自己那个手提电话的时间先。记低它先。如果不是你很快会忘记了。 哦。我呢会有两个方法的。如果入去那个自己本身都有那个地产商系列的 app 的话呢，那它会自己帮你记啦，这个第一啦。第二呢就是一入去的时候呢可能会自己开个那些计时器。 哦、 即是一嘟、啊、完之后倒数都未必得的。因为呢我唔知道要入去几耐嘛，有啲如果佢係套路係咁嘅，有啲就话一小时或者多数一小时嘅，一小时免费停车嘅，有啲停车场係咁嘅。咁嗰个呢我就会倒数啦。咁但如果譬如我一家人入去嘅商场嘅，咁我唔知道会入几耐，可能入3个钟、4个钟我唔知㗎喎。咁呢个时候呢我就会开个计时器啦。佢就一路跳住呢，即係顺时针咁样跳住计住。咁我有阵时如果一睇嘅时候，哦，而家啱啱拍咗3小时5分钟，哎哟，咁我哋行多阵啦。 嗯， 又有呢个方法啦。 哦，我终于明白点解咸蛋超人要有计时器啦。过咗时要俾钱咁样。 佢嗰个仲有个阿拉姆哔布哔布喺度。 可能我哋每个人以后都要装一个咁样嘅信号灯喺度。 应该要啦。 嘅时候，喂，够钟啦，走啦。 系啊，唔系搞唔掂啊。好，翻嚟再讲过，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9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43分，外面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0%，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5，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来的。不知道出边咧系咪？我喺直播室入边啦，唔知道出边嘅环境啊、云啊、太阳啊，系咪已经令到你可以见到一点点嘅微光，定系已经光晒咧吓？啊，天气方面咧，今日转头喺7点钟之后咧，我都会同大家讲讲嘅。呢个时间先揾嚟呢一只微光。 遇上一片焦土，听到了劝告，世界仍无言，天空有雾。让我这种身高向世间控诉，谁认定我攀不到，一再觅寻。进击的我是猎人，驱散的人，让那群人斗争，拼命跑，拼命去追，重新找一种绝对半杯清脆，认清我是谁，即使太远或太疲累。世态总可撼动，连应力负重肚仔那份勇，还未惧世间汹涌，一再觅寻。进击的我是猎人，驱散的人，让那群人斗争，拼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拨通咗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霸，早晨陈安听众。 最近啲天气咧就阴天啦，都比较上多嘅、太阳伯伯就呢排休息，咁所以如果要黐住阳光就要听晨光。咁但系如果你话呢啲天梗系要咁踢噶啦， 唔系咁系咪有阳光都要黐住听晨光啊？系咪啊？ 咁啊，梗系啦，就系等你呢句。 有冇阳光都要 听 晨 光？好，嚟紧嘅宣传声带。就是呢一個套路啦，咁但係要問翻、問翻阿海，如果真係咧，落雨天嘅時候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服飾噶嘛，咁落雨通常俾人哋一種好鬱悶嘅感覺嘅。嗱，我咧，我嘅心態就唔係咁嘅，我真係認為落雨天咧，只要你肯花啲心思睇下我哋嘅街道，啊，望下人哋啲遮都五顏六色啊，好靚喎，其實一樣可以個心情好好嘅喎，所以點樣可以令到時裝帶俾我哋落雨天嘅快樂咧，就要靠阿海啦。 嗱，我就啱啱想講啦，即係你肯欣賞街上邊啲人，哎呀，會唔會啲遮好繽紛啊？會唔會啲人著衫都會繽紛啊？之如此類，其實咁你都要啲人著得繽紛先。 係啊，係啊，其實係嘅。但大多數人都係認為，落雨天好啦，今日就誒求其 咯， 係啊， 因為反正都濕啊嘛。 係啊，其實春天或者係叫做嗰啲雨具啊，都有好多好靚嘅喎，係咪㗎？係 噶，梗係啦。其實就算著衫咧，我覺得都係嘅。正如你頭先咁講，因為天氣咧真係會好影響一個人嘅心情。如果你即係相信譬如啲宇宙嘅能量啊各樣嘢啦，就算你唔相信呢一個套路都好啦，本身其實落雨天你會覺得哎呀好煩啊，要攞遮或者你要帶雨褸，究竟呢個雨勢有時頗大喎、咁但係又未去到頗大嗰陣，我攞唔攞把遮呢？即係你好糾結㗎嘛，你未出門口已經覺得好鬱悶啦，係咪？跟住就覺得哎呀求其啦，啲褲腳又會濕曬，今日哎呀著條即係哎呀，求其踢對拖鞋出街啦咁。嗱，你唔好講笑，即係你踢拖都好啦、你都可以踢對靚拖嘛。 係， 梗係啦，你可以買對靚靚地嘅拖鞋。嚇、啊， 即 係 有嘅， 係好興噶， 係有啲靚嘅 OL， 即係靚嘅拖鞋又可以防水咁樣嘅。 喂，梗係有啦，你可以嗱，例如而家咧，就算啲運動牌子咧，佢哋出嗰啲拖鞋咧，其實都出得好靚嘅。時裝嘅品牌亦都會有嘅，咁當然你要留意啦，究竟佢嗰個質料。濕咗水之後，佢會變成點？如果你話你買啲時裝品牌嗰啲拖鞋，啲大品牌嘅拖鞋，佢本身係好靚，可能真皮咁，你落雨你唔會再出街啦。譬如你可能真係買啲運動品牌嘅，佢本身都係一啲塑膠為主啊，或者係一啲 outdoor 嘅户外用品，佢本身嗰啲拖鞋都係俾你去 outdoor 用嘅。我覺得都型嘅噃。同埋而家咧，好多人咧會中意咧著呢拖鞋咧，唔好計人字，唔係嗰啲叫人，係咪人字拖？夾腳趾嗰啲， 人字拖， 你可以要著夾趾襪啦。咁我假設你唔係咁樣啦。你穿一般嘅襪，其實而家好多咧，我見好多後生仔咧，後生仔後生女咧，好中意咧就襯對白襪仔。 哦，係、哦。 跟住襯對拖鞋。 係、哦。我初頭睇嘅時候， 膠拖其實幾型噶。嗱，我一般見咧呢班男仔咧，就佢哋打完波之後會咁樣著。 係啱啊，係啊。 以前唔係噶嘛，你以前見喺運動場出嚟好，或者你見球場踢完波出嚟都好啦，曬踢拖露曬腳趾嘅。 啊以前咧， 我屋企住開運動場附近噶，我見佢哋而家練完波出嚟咧，係著埋對襪出嚟襯對拖鞋噶喎。 係啊，但有段時間咧，直頭係如果你著拖鞋又著襪咧，係俾人鬧噶、我記得我細個俾人笑，係啊，覺得核突啦。但係而家已經這個世界已經又改變咗啦，喺時裝界上面 潮流嚟噶， 潮流添啊， 潮流嚟噶，梗係啦，梗係啦，同埋。你會諗你可能你又會諗，哎呀咁著對襪，咁跟住你啲腳趾你握住咪又唔舒服咯，即你有好多考慮。但係落雨天就係咁噶啦，即係你啲雨撇到你個身，你又會唔舒服，整到你個袋你可能有少少唔舒服咁樣。然後你好啦，到你唔著襪嗰陣時，你又覺得哎呀啲雨好污糟啊！你知香港啲街都唔係特別乾淨啊、 哦、 ，OK？ 咁、你又會覺得哎呀，跟住我成日聽到好多女士都咁講噶，哎呀覺得咧著襪咧，即係覺得唔著襪咧。香港啲街好污糟啊，覺得啲腳趾就會頂到好污糟。咁咪又試下玩下著襪襯下襪仔。 哦，係喎、因為 呢啲涼鞋， 好多女士佢哋連埋嗰啲腳趾甲咧，都係即係 bling bling 咁樣，又閃曬發曬光咁樣嘅、哦。 保護下咯，你當著對襪，即係你當落雨天咪另外一種嘅穿搭咯。咁同埋頭先我哋講話，會令到人哋真係心情會麻麻地啊嘛。 係。 系啦，我觉得你可以照翻着你如常嘅衫嘅，但系你譬如可能你着一条雪纺嘅花裙，点解会拣雪纺料呢？因为咧快干啊。 哦，系、哦，咦，男士有冇呢一方面嗰啲 男士好少雪纺嘅喎，应该咁。 其实我见咧，而家买咧，譬如日本啊，有啲日系嗰啲恤衫咧，其实佢哋都写好似系啲比较透汗快干嗰啲质 料、啊，速干物料啊。 冇錯，咁你咪落雨天可以揀啲衫著咯。 嗯，都啱啊。 係咪啊？咁女士你可能著啲雪紡嘅質料，你會諗就係、是，我就算我翻到 office 好，或者點樣，我去完街翻屋企，件衫唔會霉格格嘅。你可能吹一吹佢乾咗，你先至擺落你嘅洗衣籃。 嗯， 或者你翻到公司開冷氣，你都唔會覺得件衫，哎呀，搭住啊，好驚會凍啊咁樣。 嗯。 但如果講到凍咯，落雨天天氣又會微涼喎。 係啊，因為你 女士係咪又可以加條披肩啊？ 啊，又係喎，那個披肩就最好即係袋定喺袋。先啦，如果你怕整濕嘅話，咁起碼你即係換完衫之後有件嘢，就啲天氣咧未有太陽嘅時候就驚凍啊，咁有件披肩就差好遠啦。 同埋咧，你落雨天咧，有陣時硬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零細凍噶。 嚇、啊， 無論你搭鐵路又好，或你搭巴士咧有冷氣咧，你硬係覺得落雨天咧零細凍會涼咗啲嘅啲天氣。咁一有冷氣咧，你就會覺得哎呀好似涼涼地啊，又唔知點好啊咁樣，你咪加件披肩咯。咁呢啲都係落雨天嘅時候，我覺得你當為自己嘅生活加點趣味又好，或者你為你健康唔好著涼。呢、這個角度出發其實都可以啊嘛。 係咁啊，嗱，雨具方面有冇話一啲方法可以令到整體性望起上嚟係靚啲啊？需唔需要同我哋嘅外套啊、或者拖鞋，甚至乎嗰啲叫咩水鞋去到襯下 嘅？係啊，啱啊，嗱，水靴啦，唔好諗真係你覺得喂，真係好似人哋街市嗰啲水靴先。其實而家嗰啲水鞋水靴你已經出到咧好靚噶啦。你可以係啦，去啲outdoor用品嘅公司。可以買得到 outdoor， 即唔一定係運動嘅、 啊， 因為佢其實就係貨你户外用嘅用品，嗰啲 outdoor 嘅用品、 嗯， 你可以買到啲比較靚嘅靴啦。以前你會覺得好笨笨嘅，但係而家就算咧女士們嘅雨靴，無論係短啦、中 boot 啦、長 boot 啦，都已經出到㗎啦。 哦，依個 咁你咪可以睇心情又可以再著咯。 係啊，其實唔一定户外用品、啊。我有入過啲名店咧，即係我呢啲梗係入去八卦噶啦，睇人哋咩。 你梗係入名店啦，我知道啊。 我係睇下，留一 口風啦。 睇下人哋嗰啲衫啊，兜個圈之後就會覺得，切，咪又係同我平時買嗰啲幾廿蚊差唔多。我就一見到嘅時候，我一見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出號係嗰啲叫水靴噶喎。即係佢哋品牌大大個品牌都係可以做水靴喺度俾你踩出街 嘅。可以，當然可以，當然可以。即係你就算獅子頭嗰個品牌，其實佢都係出水靴㗎。 哦。 不過單純你會唔會覺得落雨時候你即係覺得唔心痛會著出街，定還是你覺得、哇機會嚟啦飛雲？仲唔係我呢對水靴出場嘅時候係咪？ 係啦。 即係你可以。水靴已經係可以愛嚟襯衫啦，跟住我頭先講雨具，你就會諗啦，擔遮啦， 嚇、啊、擔遮啊， 雨褸啦， 雨褸啊， 係咪啊，都可以好靚喎。 係雨褸有冇見過啲係好靚噶？我好似冇乜喎雨褸， 唔使見啦，本人已經擁有啊， 咁犀利， 成日見。我好中意買雨褸，我以前咧就中意買遮嘅， 嚇、 啊。但係咧，我發覺咧，我成日都唔見遮，咁我而家開始咧就唔好諗啦，我就用啲。平平地冇乜所謂嘅，唔見咗唔心痛嗰啲啫。或者我係因為我係好懶擔遮嗰啲人嚟嘅，我係嗰啲咧出門口毛毛雨，我自己一定唔攞遮嘅。 嗯，我都唔。 然後可能我係出到街咧，真係落到好鬼大雨嗰陣時咧，我就可能求其啦，攞入去邊度$30買一把啦，便利店啊又買一把透明嗰啲。我屋企好多透明雨遮啊，所以而家但我覺得透明又幾好啊，你又唔會遮到我套衫係咪？ 係啊係啊，同埋 又易襯衫喎， 又望到上面有啲咩咧，啲風景好似好睇啲。 同埋必定襯到衫咯，透明你唔使諗啊嘛、 嗯。 反而咧後屘咧我就去買雨褸。我去旅行咧，我係好中意買雨褸噶。所以譬如我自己去日本啊、韓國啊、台灣啊呢啲都好啦，我都係好中意買雨褸。尤其是咧，因為咧而家要walk 狗啊嘛，咁我落去放狗嗰陣時擔遮係好唔方便噶。 哦， 咁咪唯有可能就係佢著一件雨褸，我著一件雨褸、 啊，或者係、家輝肯著咩？ 佢冇錯啦，我就係想講，當佢唔肯著雨褸嘅時候咧，我擔遮咧我就唔係遮我自己，我嚟遮佢噶嘛。 哦，你就著雨褸就擔遮，個遮就遮佢嘅。 我作為奴才嘅，我咪。唯有著雨褸咯，主人就奴才擔遮遮住佢咯。 係喎、 哦，啱啱啊！即係我冇咁多隻手啊！你明明要同佢執執屎屎啊嘛！你邊有咁多隻手做咁多嘢啫？ 係啊， 咪、唯有我係著雨褸咯。 夏天嘅時候就攞埋扇撥佢。 係啊，咁又未至於。其實而家有啲狗風扇嘅，佢可以孭住自己。都大个仔噶啦，自己嗰啲行装就自己孭啦。 嗯，都系啊。 妈妈都顾唔到咁多。 系啊，顾唔到。 啱啊，咁你可以雨褛，其实可以好啦。我有猫猫嘅 pattern 啦、啊。跟住有五颜六色嘅又有啦，正色嘅又有啦，透明大大件，但系啲质料好坚挺嘅，我都会有。 嗯， 系啊，去旅行都 OK 噶，因为有阵时候去旅行咧， 你冇咁多手擔遮啊，去旅行梗係 shopping 為主噶嘛。 係啊，所以就魚褸啦。 咁你買啲大大件嗰啲魚褸，即係你個袋又可以孭裏邊。 哦， 系咪咁？然后你就大大件雨褛咧，笠实自己咧，咁样我又觉得都几好啊！ 我又有见过一只嘅背囊，我唔知系新出定系点样啦。咁嗰只背囊喺个底嗰度咧，就好似嗰啲行山嗰啲 rain cover 咁样噶。 哦， 系啦。咁但系行山 rain cover 咧，就净系遮住自己个背囊嘅啫嘛。咁你个人都仲系湿紧噶嘛？ 点啊？遮埋你又遮背囊？ 系啊！而家嗰啲咧喺个背囊嗰度一拉拉一大块嘢出嚟咧，佢剪裁好晒噶啦。佢可以咧，你只手套入去啦，咁两只手好似着咗雨褛咁啦，连埋咧你个头嗰个位都系一次过遮晒噶。即係變咗你係， 咁攞嘢都方便啊， 係 咪？ 係啦，咁你就喺個背囊嗰度咧，個底就伸一塊誒雨褸出嚟，就遮曬成個人。嗰啲咧，其實望起上嚟都幾有型啊！大家即係雨季嘅時候，不妨諗一諗啊。 喂，絕對可以留意啊！同埋我啱啱咧就係想講啊，大家都要留意咧，落雨天咧，即係你可能女士們啊，譬如你又要擔遮，跟住你又要攞個手袋，都要考慮一下究竟你落雨天嗰日孭個乜嘢袋。你就睇下啦，譬如你會好似我咁樣，我一件雨褸就兜嘢笠落去嘅，咁我可能入面都冇乜所謂啦，孭袋都冇乜所謂。咁最緊要你自己方便攞嘢，擔遮都係。其實咧，你擔遮嘅時候咧，你注意一下嗰一日你會唔會即係唔好孭個真皮袋，或者名牌手袋，因為始終會撇雨啊嘛。咁、你會唔會都孭一啲就係、譬如我哋叫做啲尼龍質料，而家啲尼龍質料咧做嘅袋都好靚噶啦。 系啊， 或者咧系啦，有啲日系啲嘅袋咧，其实佢哋嘅布料咧都写明佢哋会防水嘅，或者你觉得个尼龙感重啲嘅，你翻去抹一抹咧就得嘅。你可能你就要考虑究竟你嗰日系孭个乜嘢嘅手袋，或者孭背囊，令到你开遮单遮容易啲，我要有手攞遮啊。 系，如果唔系就直头咩？ 你嗰日又要拎个手腕袋，跟住又这样那样，咁又要收遮，把遮又唔知摆边，你就好乱尽。 去 你就会好 去海滩嗰啲透明嗰啲胶袋咯，有啲去海滩嗰啲都好靓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都袋都出得好靓嘅，咁啊，但系最紧要方便为主，同埋我觉得咧就系唔好令自己咧讨厌咗嗰个天气咯。 你呢个真系重点啦。咁啊，咩天气都好，个心情咧其实就自己控制嘅，唔好成日俾个天去到影响自己嘅心情。 冇错，心情系自己控制，唔好俾外在嘢影响。 啱啊，啱啊，啱听。咁啊，就呢句收尾啦，今日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啦。好，拜拜阿海，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月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嚟到7:09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啊，另外船仔都喺度啦。早晨，船仔。 早晨啊，小白。 咁啊，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噶。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今日咧早上8点至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亦都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起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呢一个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啊，交通组方面咧，有阿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一切顺利咧？ 系啊，好似你咁讲啊，顺顺利利都系留，都系嗰个樽颈位啊。 系 九龙区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度啦，比较慢车啫。咁另外咧，有个新嘅爆水管封路啊，就喺沙田嘅小沥源路去翻康林苑方向啦，近住广善街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车多少少噶，咁经过小心啦，就系咁啦。 咁啊，交通方面路路畅通啦，咁大家主要都系又系嗰两句啦。 安全车速啦，唔好跟车太近啦。 吓，虽然路面冇乜车，都唔好抌得咁快，呢个原则嚟嘅。开得快其实真系好危险噶。 系啊，即系你要快嘅话，早啲到达呢个目的地咧，就安全驾驶就最好啦。 嗯，总之个个都要听住啦，听住小白嘅忠告啦。咁啊，想讲下咧啲开心嘢。今个星期日咧，唔知大家知唔知有个大型嘅慈善活动咧？ 系 单车百万行啊！ 哦， 啊、单 但即即一路行，我不过用单车行、啊。 我就喺谂紧 单车， 单车 十几届 系咪因为叫百万踩咯？嗬， 诶，佢哋叫百万踩，可以咁讲嘅，但人哋叫百万行、啊。 咁百万行啊，行啊！咁、 哦、 你踩單車噶嘛？ 單車百萬踩啊嘛！ 咁我拎住架單，除非嗱，我拎住架單車咁講啫，我拎住架單車孭住佢喺度行，咁啊單車百萬行啦！而家都百萬單車百萬踩。 咦？你可以提議下俾大會喎， 唔好俾人鬧啦！講完啦，收噶啦，我呢啲 佢都停咗三年噶，咁啊今年咧就再重複再搞過啦，真係幾開心噶！咁啊，但係咧有好多風路都要提大家噶。咁啊雖然係星期日開始啦，咁但係咧星期六嘅夜晚八點鐘。某啲路段星期六夜晚八点钟开始，咁啊至到四月十六号星期日下昼一点钟开始啦。青康路同埋青衣路嘅交界位咧，北行嘅慢线咧就封咗啦。咁另外比较大型啲嘅封路咧，就会喺 青衣嗰度开始。 系啦，青衣冇开始冇错，由青衣咧就经呢个青沙公路，跟住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跟住就一个掉头行翻转头咁样咯。 哦，咁啊凑够十 K。 系13公里左右， 13公里， 全程就13公里嘅，系啦， 咁都简单啦。如果单车踩13公里，其实都系 OK 嘅。 所以一个纯粹系一个慈善 啦，系 啦， 慈善 几 好啊， 几开心嘅，几好玩嘅。咁但系咧都牵涉到大型嘅封路嘅，咁、就系由星期六凌晨一点钟，星期六晚啊、星期六晚嘅凌晨一点钟至到星期日嘅下昼一点钟啦，都几多封路噶，介乎昂船洲高架道路同埋长青公路嘅青沙公路啦，咁包括系昂船洲大桥啦、青衣东嘅。高架道路、南湾隧道同埋青衣西高架道路都封闭嘅。咁好啦，如果你想由西九龙公路机场方向去翻青沙公路机场方向嘅支路咧，就唔得啦，因为青沙公路封咗嘛。咁、另外货柜码头南路嘅南行去翻青沙公路昂船洲大桥嘅支路都系唔得啦。由青沙公路嘅荔枝角高架道路去翻青沙公路都系唔得。咁青衣西北交汇处啦，同埋青衣路去翻青沙公路嘅支路，同埋昂船洲大桥嘅支路咧，都系封闭嘅。咁其实陆续都有某啲嘅封路措施，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由四月十六号啦，夜晚即系凌晨啦，唔系夜晚，四月十六号晚嘅凌晨一点钟，至到星期日嘅上昼十点半啦，介乎青衣路同埋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嗰段嘅叫做细山路啊， 细山 线封咗系啦。 咁 大细嘅细，大山就未有吓，我迟啲等你命名啦。 好，等我起一条大山路先。 系啊，冇错，劲啊吓。咁啊，又喺呢个道路封闭期间咧，你又有创意咧。咁都有好多交通改道，咁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嘅，因為太多嘅封路嘅措施啊，咁所以詳情大家都可以上翻運輸署網頁咧睇翻清楚。咁如果想去機場方向咧，利用呢個西九龍公路同埋青沙公路嗰條支路咧，就唔能夠噶啦。咁大家咧就改行曬咩咧？如果由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啦，或者係尖山隧道同貨櫃碼頭南路嘅車咧，全部改行曬三號幹線咯。咁、現場都有一帶咧都有警員指揮交通嘅。咁呢個封路措施會喺星期六晚。开始至到星期日嘅下昼嘅， 系咁。如果大家途经头先讲过嘅地方嘅时候咧，就先望一望嗰一个嘅交通改道方面个情况系点样。咁其实我谂而家，因为我冇行青衣嗰边啦， 系 咁。但系你话如果而家嘅话咧，都应该系有啲叫黄色牌话咗俾你听啊，几时会有呢一类型嘅封路 啊？冇错冇错， 系啊。其实而家都已经讲定嘅，即系俾啲行常惯咗出入嘅司机咧，就先睇咗先。 系啦，睇定先，咁啊等你星期六啊知道唔会临时临急啊。原来星期六夜晚已经封咗啦，咁啊你想去机场方向利用呢条路唔得噶，咁 咁啊，但系总系有路嘅， 一定有，系啊， 同人生一样， 啊、 要喺个目的地吓，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知唔知小白好多目的地？ 咩啊？有啲咁嘅事？咦，我自己都唔知道我目的地，我以为到咗终点啫。 你明系有牌啦，仲有好多个站俾你行啊。 哦，好好，胜、 okay, 利贵言啊。 OK， 好，唔该晒 Didi。好，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啊，早晨两位拍档，早晨咁多位， 早晨系， 早晨早晨啊， 系天气方面点咧？同我哋快速睇下。 哦，今日咧就真系冇琴日咁好天啊！今日、大家讲未话哇，你都已经抹甩咗嗰阵阴阴天嘅，咁、太阳出来了，哦，今日又回复翻 陰陰天 咯。 係啊， 係啊，咁可能今日都真係爭啲，我哋天氣冇琴日咁樣陽光普照。琴日晏晝嘅時間直情夏天咁樣啦，又 熱到我流曬汗。 好彩我著咗背心咯， 討厭。 啱啦，係啊，大家嗱，你啊，船仔啊，著得清涼啲。小白流晒汗啊，系时候啊，可以即系叫做去下水啊，大家就迎接夏天啊嘛，系咪？ 要啊要啊，梗系要啦，唔系搞唔掂啊吓。 不过今日个天气就冇琴日咁好啊，灰蒙蒙一片，能见度都冇咁高嘅。咁我详细天气俾翻两位拍档讲啦，好嘛？ 好 啊，咁今日要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好似阿 O 讲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啊，初时咧亦都有一两阵嘅微雨，沿岸地区咧系有薄雾嘅。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都大约26度，咁所以可以着即系着少啲衫啦，系啦，或者带翻件褛啦。 系啦， 咁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咧风势间中清劲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亦都比较多嘅，同埋有一两阵骤雨。咁另外咧，而家嘅气温咧系22度，相对湿度咧81%。 系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属于1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邀请到咧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啦。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 上个星期同你倾咧都唔够时间，因为仲有好多问题想问啊，即 系好长气啊。我上个礼拜 唔系长气，即系我自己都不断袋嘢落袋，即系点样去到感受到嗰、那个，譬如睇到啲巨企佢哋点样发展啊，系时势做英雄定英雄做时势？其实中间都有好多。好值得深思嘅位置。 喂，等住先，小白，呢个位俾我卖一卖广告先得唔得啊？嗱，上个礼拜咧，我讲嗰啲嘢咧就系非常之咁个人嘅。咁但系咧，我自己讲完之后咧，我都觉得有少少深嘅。咁但系如果大家听众咧唔记得咗我讲乜咧，可以上翻呢个 RTHK Mine 就重温一下嘅。 上翻港台网站都可以听到噶啦。 系啦。 咁今日想同阿 Jerry 倾另外一样嘢。好啦。当我去到可能时势做英雄或者两者睇下边一个去到喺个市场嗰度导向啦。不过呢我自己有阵时都会心諗改变呢系唔系我哋人类需要经常去到接触嘅一样嘢呢，由远古嘅人类佢哋因为环境问题啦发觉哦我哋唔适合住啦，咁有人类即以前嗰啲人种叫智人嘛。智人需要遷徙去到不同的陸地嗰度，咁從而發展文明發展。你睇翻歷史上邊人類都避唔開一樣嘢就係改變 ，change 啦，改變好似喺我哋現今嘅社會上面咧，都係無敵嘅。 喂，你覺得 變幻原是永恆？ 喂，我問問你先啦，咁你覺得改變 change 呢一樣嘢，即係呢個 concept， 呢個係咪態度咧？係咪咧？你對你嚟講？容唔容易啊？难 唔 难 啊？ 难啊！ 难啊！難啊 okay？ 但我发觉佢系难，但系必须要。 嗯， 即系就算睇到好多年轻一辈又好，或者上一辈嘅香港人都好啦，大家咧都系不断力求创新。 嗯， 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好嘅就系、是、哇，我哋要点样改变？做得将自己改革得更加好，将自己变化得更加出色嘅。咁其实都有一种转变嚟噶嘛。咁而家啲網絡世界咧，我諗年輕嘅一輩佢哋對於改變更加要求高，好快脆就會沉悶。你見網上面啲嘢一興，隔兩日已經喂 out 咗啦，可能隔一個星期啲人已經會再換一啲新嘅 topic。即係社會嘅氣候或者網絡上嘅風氣咧，大家都好明白。咁、所以話改變咧係點樣去到做一個啱嘅改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值得咧。大家去諗一諗自己個部署，即係就算你翻一份工，你份工可能你都會覺得死板嘅，咁就因為死板，所以你更加需要一啲嘅改變，令到佢更加靈活，令到佢效率更加高，從而令到你自己更加多時間去到享受咯。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因為你肯由呢個改變開始啫嘛。 我就對於改變呢樣嘢咧，我就冇乜感覺嘅個人 嚇， 因為正如頭先你已經帶出咗啦。从来都系变，即系呢个变幻 原是永恒啊！呢只歌真系 系嘛，所以就即系我好年轻嘅时候，我都对我嚟讲变咪变咯，系咪？咁同埋我唔系一个好，我唔系一个好硬颈嘅人嚟嘅，即系我都系喂边样好啲啊？呢样好啲啊？喂，梗系嗱嗱声变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发觉咧，变嘅有阵时唔系净系环境噶，自己变咗自己有阵时都唔知噶， 吓 系啊！咁你既然自己都变咗，环境又变咗咯。 咁你梗系要继续变啦，你先可以继续生活到啦。 咁我对于我咧，我就反而即系我系经理人啦，即系其中一个主要嘅工作。咁同埋我亦都系一个即系即系管理公司啦。咁、抽不时我都就算乎，甚至乎有人揾我去即系去帮手讲下啲人生教练嘅课题啊咁、样。即系我反而如果我当系一个课题咁样去讲嘅时候咧，我唔系会去我唔会用教导啦，我唔 qualify 去教导人啦吓。我去分享嘅时候，我会同你讲一样嘢，就系话我唔会走嚟教导你或者分享俾你听，你应该要变或者应该唔好变。我系会嚟希望透过我嘅同你倾谈 分享， 我嘅分享，我嘅讲座，我会话俾你听点样去 prepare 去准备你自己去接受改变。你今日可以唔变，但系我如果今日要你变嘅话，你要准备好，你要接受得到，你要快、狠、准，咁样去变，因为对于一样嘢变唔变咧，其实我调翻转，头先你有提到一样嘢就话，而家嘅人，可能 let's say 系年轻人咁计先啦，其实都唔系净系年轻人噶啦，而家就算嚟到我哋啲年纪咧，因为见得嘢太多啊，有时啲嘢我哋都系，其实我哋有时变得仲快添， 系， 但系那边生咧，其实你又不难周不时听到，大家会好怀缅一啲冇变过嘅嘢， 系， 例如唔好讲到古迹咁劲啦，例如一啲你细个去过嘅地方， 系 啊，譬如我早两个礼拜我去大美督新娘潭道 吓 乌蛟藤， 系 哇，即系同几廿年前系冇变嘅，你嗰个感应其实几好， 系啊，系咪啊 ？Old school 以前嗰种感觉翻晒， 你咪谂下，如果你而家行入去大美督同埋阿乌蛟藤村，突然间多咗，系嘛， 有便利店喺度， 好 tech 好 high tech 嘅嘢，好时尚嘅，你当堂觉得哇，搞咩啊？系咪？ 系 啊，或者一啲唔系怀旧啦，一啲叫老味道。你真系唔希望佢变嘅，嗰个云吞面啦，嗰个蛋挞啦，嗰个猪仔包啦， 唔想变嘅，似乎系人情。 系啦，人情啦。咁所以咧，特别其实而家嘅年轻新一代咧，佢哋有我认识有唔少，佢哋去想成日听到啲。即系老一辈嘅人讲，例如我呢辈嘅人讲啦，哇吓！你讲到嗰样嘢好好嘅，即系话哇，又讲到而家食唔翻啊，又成喎，难得可以俾佢哋去食到，去试到，佢哋其实都好珍惜呢一份嘅即系人情啊，呢份人情味，呢份情谊喺度嘅。咁所以你话改变，我唔一定会鼓励你应该变定唔应该变，我会去训练一个人就系话，你首先要去审视一下。当然是难的，或者听下你身边的人讲你需不需要变先。变是需要分析的。为什么你要变，变了有没有好处， 有不足咯，或者人很容易怕沉闷，我觉得这都是原因。 是吧、在商业上来讲，或者在我做经理人去管理一些艺人或者各方面的人来讲，我们决定去不去变，其实你一讲到变的另外一边是什么，食老本咯。是吧，咁你嗰个老本我哋就会分析啦，食唔食得长，可以食几耐，讲真，如果你嗰个老本年年月月都有天文数字嘅收入嘅，想变嘅就唔系你个因为商业原因啦，系因为你想可能想突破，可能你满，可能好多人要求，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嘅，所以变呢其实有时如果你系主动地变系一种，被动地变是另外一种。我刚才说要训练啲人去准备迎接随时都会变，那种是被动式。主动式去变的就是说，我而家譬如举个例，我唱开歌，我做开戏咁样，我做开都系啲偶像派嘅甜宠剧嘅，做亲都系做人哋个女朋友嘅，永远都系万人迷嚟㗎啦，好多群下之神嘅。我几时会唔会变，但你一路做就一路有人搵你做喎、 我想做奸角。 係咪做極啲导演啊投资者都系搵你做嗰啲角色喎，钱就照俾你喎。係咪你又依然咁多 fans 喎。 咁我冇理由唔赚㗎嗰啲钱。 係咪 係囉。 咁但係我亦都识唔少嘅艺人，因为佢哋自己可能当佢哋去到36、37岁都仲做緊呢啲角色嘅时候，佢哋自己有一个危机感。喂，我都觉得奇㗎啦，点解36岁仲有人搵我做甜宠剧嘅呢， 咁當然啦，學你頭先話齋啦，咁梗係接啦，大佬。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當你有選擇啦，你可能都叫做三餐都温飽啦，係咪有瓦遮頭嘅時候，你真係拍少一套戲，你都唔會餓親嘅時候，你就會開始去諗你未來嗰十年啦。如果我唔主動地變，我會被動地變嘅話，可能當我被動地要求變嘅時候，我已經變唔得到翻我而家擁有嘅嘢。所以有啲人就會主動地去求變，就係令完哇喂，我哋唔好話做奸角啊！喂，我幾時可以開始唔再做阿甜寵劇，再做阿女朋友啊？我幾時可以開始做阿家姐咧？咁但係好啦，一諗下嚇做家姐、啊，甚至乎做阿姨、啊，咪即係老咗，係咪？咁你究竟個人你接受又唔接受到咧？咁變咗咧，其實喺呢個改變嘅情況咧，啊生意一樣噶，譬如我哋早兩個禮拜講食做辣嘢。系嘛？无端端你夏天又整个啊透心凉嘅食品，其实你以为迎合紧个市场嘅时候，其实你自己又想唔想咧？系嘛？喂，大佬，我当生意，我系好坚持做辣嘢嘅。咁所以咧，其实改变咧系嘅，唔系净系单单系一个英文字 change 咁简单，当中个含义系好多。头先我讲被动同埋主动。 其实主动嘅改变咧，我觉得好似嚟得比被动更加会容易俾大家接受，起码你主動變嘅時候，你自己會深思熟慮，你會經過咗一個周長嘅計劃，跟住先至去行呢一步改變，而唔係叫做肉隨砧板上，我都要被動噶啦。咁我嗰刻先至去諗嘅時候咧，就已經個反應可能會遲。 呢、這個就好難去講曬嘅，因為咧，當你主動變嘅時候咧，我好簡單啦，舉個例啊，有朝一日，小白你唔染頭髮嘅，你唔染頭髮嘅，你有啲頭髮自然由黑變灰 啊。 你主动去验咗佢，咁我会觉得，咦，我希望个仪容后生啲，因为灰咗头发咧，点都系老少少嘅，系嘛？定系话我主动唔喐佢，我就系想有啲沧桑感，型啊，系咪啊？咁呢个叫做主动，系嘛？咁你可能你嘅屋企人，哇，阿仔，阿老公。你可唔可以染翻黑把头发啦、啊？你做乜由佢啊？ 好惨、 啊， 我见到你个样， 系咪先？我阿太太话我个样咁后生，我老公好似我阿叔咁样，点搞啊？ 我拖你出嚟搞唔掂啊！啲人问我，哇，你咁孝顺嘅，你拖爸爸出嚟？ 系啦，咁究竟喺呢啲 case 入边，其实你可以将佢演化去咗商业又得，演艺又得，艺术家又得。究竟一把头发，你由佢即系慢慢变黑？定系立即变黑咧，系嘛？定系话你有句天然灰咧，灰到变咗天然白咧？其实呢啲其实你可以用呢啲咁简单嘅例子去考究，究竟你嗰个主动同被动嗰个问题，系嘛？点喂点为之被动啊？到有一日突然间真系学你头先话斋，同你太太讲你做乜拖阿叔同阿爸爸出嚟嘅时候，你咪就系被动咯， 系、那個、被动啦， 系嘛？咁你知唔知道？唔知噶吓，嗱，我唔识你太太啊，我唔知道对于佢嗰个心灵创伤有几大。可能佢好 happy， 哎呀，真系好啊，即系话我后生啦，或者佢话，切，我老公都唔为咗我去谂同我衬翻嘅，即系咁少嘅事，可能 情侣装变父女装， 系啦。系咪你大家听落去好似，你两个阿小白同阿 Jerry 喺度搞 gag 都唔好笑嘅。其实呢个唔系笑话嚟嘅，即系呢个系你谂深一层。你将佢如果将呢一个例子呢、這个说法演化落去一门生意上边嘅时候，你嘅朋友就会话：，哇，吓你做咩？好似你太太个阿叔咁样嘅，朋友啊嘛，讲完你染翻黑冇事噶啦、 哦。到消费者开始厌弃你嘅产品嘅时候，你到时。再要被动咁改变，可能迟啦， 唔系可能，绝对迟咗啦。因为当你听得到呢句说话，话你呢间呢门生意系咁样落后咗嘅时候咧，当你听到嗰、那个人走咗噶啦， 哎呀，咁所以即系 系啦， 各位听众喺主动变定系被动咁变咧，大家都要好有理性同埋具啲哲学性咁分析啦。 同埋最紧要都系回翻我第一句嘅说法咯，就系、是、要有转变、改变。嘅準備好嘅心態 啊，啱呢、這個啱，好唔該曬 Jerry， 拜拜， 唔該曬 ，thank you。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朝早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军方正系分析导弹型号同飞行距离等具体参数。日本政府一度发出警报，表示导弹可能落在北海道附近，要求民众立即到室内暂避。及后表示相信导弹已经不再对北海道构成威胁，于是解除警报。今次是北韩在上个月27号发射短程弹道导弹之后，相隔17日之后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第九次发起弹道导弹挑衅。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外泄事件持续发酵，其中一份文件列出了38个欧洲国家政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请求的评估立场，又说唯一拒绝制裁俄罗斯的欧洲国家塞尔维亚同意提供或者已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塞尔维亚国防部说文件内容失实，强调塞尔维亚未曾亦都不会向俄乌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之前亦都有文件显示北约成员国在乌克兰部署特种部队，其中英国部署人数最多有50人。英国国防部呼吁不要相信有关泄密文件的报道，说所谓的机密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准确性。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亦都认为外泄的美国情报文件可能是假的，是故意误导莫斯科。七名港人近日在福建和云南遭遇交通意外，其中四人死亡。政府发言人回复传媒查询时说，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在今个月初接获福建省福州市当局通知，一部由香港居民驾驶的私家车发生意外，导致四个香港居民乘客死亡，司机就受了轻伤，正在当地接受调查。另外，入境处今个月初获悉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发生一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一架由内地居民驾驶的私家车失事，导致两个内地居民死亡，两个香港居民受伤，其中一个伤者已经出院，另一个伤者情况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啦，渡船街天桥进发花园段都繁忙嘅。红隧嘅港岛入口暂时畅顺。路面方面咧，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近住屯门医院对开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头先有少少挤塞，而家只系稍微多车嘅啫，意外清晒场噶啦。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由屯门市广场一路去到元朗公路南地段咧就比较繁忙。沙田的小沥源路因为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小沥源路去康林苑方向近住广善街那里部分行车线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资深英文科老师贾允，注意以下几点就可以轻松应对英国语文科卷三嘅第二部分啦。 咁 paper three 咧，好多同學反應，尤其喺第二個部分啦，即係我哋叫做 integrated skills 嘅部分咧，係好難做嘅。其實並唔係咁難，我哋最緊要注意就係跟足曬佢嘅 instructions。instructions 喺邊度見到呢？通常喺 DF two 第二個 file 佢都見到嘅。不過你都要注意，其他嘅 data file 會有啲突然間嘅更正，你要一定要睇得好仔細。如果佢之前俾嘅嘢，佢之後否定咗，你要跟翻新嘅 instructions。仲有啲要注意嘅咧，就係大家喺寫嘅時候咧，唔好一個一個字按照原文照抄落嚟，一定要經過自己嘅改寫。因為呢一個咧喺考評局嘅 marking scheme 上面都有記載啦。你用翻自己嘅語言去重新將佢 present 出嚟，你可能係改下詞性啊，或者改下個信息前後嘅位置啊，已經足夠啦。 做好準備，順順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到你畢埋業都有幾份工嘅 offer， 你又唔會嗰刻再發明星夢，所以我覺得我算唔算發明星夢呢？我係對呢個演藝有興趣，咁我個真係中學嘅死黨，佢攞張方俾我睇，第一年係99年，好啦，到我做咗年幾嘢，佢再2001攞張方俾我睇，咁我覺得嗱算啦，填張方其實都唔知結果嘅。Hello， 我係朱海婷，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整个拍摄过程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员的拼搏精神，剧组600多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实地取景，包括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蒙古额济纳旗以及北京航天城，最终完成艰巨的拍摄任务。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今日咧大致多云，初时咧有一两阵嘅微雨，沿岸咧地区有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啊，最高嘅气温咧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咧就风势清劲嘅，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骤雨嘅，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0%。 算是一个几好的夏天咁样啊，算是好凉快的夏天， 系咪 夏天咧，四月噶咯，四月都就嚟完啦，仲唔夏天啊？ 系啊，夏天啊， 系啊， 我自己都唔发现啊，咁快。 你都着短袖衫啦， 系啊，系着紧背心， 着 背心啦。咁但系今日有啲凉嘅， 系 啊，其实。所以如果大家你唔好以为话夏天我着件即系再着少啲衫出街。特别咧哥哥姐姐们啊，甩翻件外套啊，千祈唔好俾嗰啲温度呃咗啊。是啊，有啲涼意嘅， 同埋地鐵咧真係好凍咯。 嗯， 係啊，我覺得好凍嗰啲冷氣，入商場嗰啲咧一定要帶件褸。 你講啲商場係嘛？ 我覺得有時啲車卡都有少少凍。 係咩？ 係啊，我成日都好凍啊。 港鐵嘅車廂入邊咧係涼啲嘅，因為佢特別佢一開嘅時候嗰啲風咧，的而且確係夏天係幾舒服。 因為我同佢唔同啊，我經常喺嗰啲繁忙時間咧，喺嗰啲大站轉車啊，即係過海咁樣。 逼啲咁樣。 我成日覺得哇～有啲 係啊，即係例如譬如歐都知啊，中環站咁樣，長期都要開住啲空氣， 係 啊，一大步一大步機喺度嘅咁樣，因為 調翻轉 頭，又話俾你聽個空氣調整緊啊，佢真係調整緊個空調喎、 啊啊，但係又調翻轉頭，你有冇著背心啊？ 咩啊？冇啊，我都係咁樣啊。 咁咪係咯，人哋係涼啲啊，正常。我著背心，你著你著長袖衫啊，鐘哥。 我著短褲喎、 啊，係咪啊？咁啊唔知道啦。咁啊，總之適應下天氣嘅變化啦。咁啊，今日咧阿船仔都好好啊。好似啱啱去完咩台山啊、順德啊，係嘛？ 同埋廣州。 係 啊，哇，好多地方啦。咁啊，有呢個崩沙係咪？ 係啊，崩沙 幾得意啊！ 台山。 呢個係順德嘅名產， 係啊， 順德嘅名產啊，帶俾大家一齊食。 多謝啊，多謝。不過以前我細個食嗰啲崩沙咧，淺色啲嘅，今日阿船仔買嗰啲咧，深色啲嘅，我仲想試一試。 係啊，咁啊， 窿啲咧， 唔知啊，係啊，睇下你享樂時代再講下啊，究竟呢個遊歷當中咧有啲咩得著啊，或者有啲咩好食唔好食，同我哋分享下。嗱，今日朝頭早咧都想講啲好食唔好食，因為咧最新一期嗰個車胎人咧又出爐啦嚇，咁啊。 他人詛咒， 唉，未必，你唔系次次都系咁。当一个詛咒咧， 都九成，唔系次次啦。 我咪荃灣咧，以前有一間食嗰個小籠包煎小籠包咁樣，就係攞咗車太人之後咧，捱唔住啊， 係咪啊？唔係當然啦，即係有捱唔住嘅，即係成日都話呢個車胎人之吻啦。不過咧，調翻轉頭咧，當一個詛咒咧永遠成為詛咒嘅時候咧，佢就唔係詛咒。意思係乜嘢咧？成日都講啦，即係譬如當港股啦，五窮六絕出翻身啦，其實唔得噶啦，而家冇實現到呢件事。喂，你都知道啦，即係五月就唔買貨，六月又買貨，你估次次係咪都係咁啊？唔可能噶嘛， 個經濟氣候又不一樣咗嘅。老實講， 你諗下，次次都俾你知道就係話，喂，原來咧一被點名嘅話咧，跟住就啊生意營運得唔好，你點會啊？你係一個營商者，當間鋪頭係你啊，你點咗名啊？你都會諗下計仔點樣脱離呢個魔咒啦，啱唔啱啊？ 所以成日就話咧，如果點咗名之後，點解大家會覺得係個魔咒咧？唔係嗰啲人幫唔幫襯啊，嗰啲客雞去幫襯啊，哇攞即係有車胎喎咁樣，而問題係嗰啲地產商覺得哦。你攞咗啦，勁啦，叻仔啦，係嘛？加你價先，即係個租金嗰度 cover 唔翻。 如果啲餐廳咧，即小店啊，想防止有呢一個面向走咗去嘅話咧，可能喺個鋪面嗰度要寫住就係禁止車胎人來進喎、 你唔知嘅， 咁唔係咁我知啊，我即係你唔知嘅，但你起碼話俾個業主聽，嗱，我已經借住咗佢，我生意係會 好。你知唔知點解我知道係嗰啲鋪頭嘅人係唔知道有車胎人入去咧？因為我睇咗之前木村拓哉嗰 套，係啦，就 係識你知 嘅。其實有冇樣睇嘅咧？嗰啲 冇噶，佢都，但係佢話估到大約佢哋有啲咩特別嘅行為，你會知道啊呢個係佢哋嗰啲特工嚟嘅。 特登會唔會特登倒寫茶？ 有啲可能係嘅。係 啦，我覺得應該有啲似神秘顧客啊嘛。 係類似嗰啲。 係啊，因為神秘顧客咧，我之前有做過。係 啊。 係我有做過神秘顧客。咁入到去咧，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個店員係知道我係神秘顧客。 你而家 係 咪神秘人嚟㗎？都係。 而家我冇做啦。 即係你想唔係啊？你而家係咪第二間機構嘅神秘人？想試下我哋點？ 哦，係啊，係啊，我都想睇下大家嘅。实力 我哋嘅实力梗系认真啦，同埋超卓啦，同埋专业啦。不过都系嗰啲噶啦，即系譬如你入到去快餐店入边咁啊，鱼柳包酒鱼柳啦，嗰啲啊，即系冇事搵事搞嗰啲，咁你就觉得啊，点解你会咁做咧？会唔会有机会系神秘顾客咧？ 我哋好劲噶，你见我哋三个啊，我哋原本入嚟嘅时候都唔系车胎人。我哋而家已經係做咗車胎人 了，係啊，係啊， 個個都有車胎人身啊，大佬。 唔講得少啊，嗱，當然啦，頭先小華同埋鐘哥啦都有講話啊，即係車胎人之後咧會有機會加價喎。咁其實咧，即係睇翻呢個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啦，過往都真係有一啲咧入選咗呢個美食書入邊嘅咧。因為吸引到大量嘅食客，導致業主加租而需要搬遷嘅。咁但係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長低啫。 搬去第二度， 係啦，搬去第二度咯。咁個品牌依然喺度噶嘛，係咪先？啊，我今次咧睇到有啲食肆咧，啊都幾相宜，即係佢都係做啲類似街頭小吃啊，或者 其實做可能三四十蚊，譬如有啲做涼皮嘅鋪頭啦，即係涼皮即係一層層皮，跟住就即係類似雞絲粉皮嗰啲皮，跟住咧就加啲辣啊，加啲其他唔同嘅嘢落去啦，咁樣。啊，呢間我都有幫襯過喎。 我唔係好識享受呢一隻， 係嘛？ 唔係太識享受。 唔係，因為涼冰冰啊，凍冰冰咁樣係嘛？ 有啲奇怪，即係對我嚟講係個口感啊。 哦， 點解都冇咗？ 同埋咧，尤其是咧，香港人有啲粉面咧，唔係好接受得到。我哋食慣咧都係雲吞面啊，即係細蓉啊，廣東面食啦，係咪先？牛腩面啦。其实依家咪好兴食嗰啲咩螺蛳粉嘅，你有冇听过？ 其实我好想试啊！ 其实螺蛳粉真系好大阵味， 其 实 螺蛳粉我都几中意食。 嗱，你中意食啦，但系佢嗰阵味咧，即系唔系咁多人可以接受得到。 你哋讲嗰啲螺蛳粉系咪我知道嗰啲螺蛳粉啊？ 唔系， 我觉得应该唔系。 我以前细个食嗰啲螺蛳粉， 唔系啦， 卷卷卷卷嗰啲， 梗系唔系啦。 你哋讲嗰啲系咪一包搣开好多料倒落去嗰啲啊？ 系啦，呢啲就系内地有一个即食嘅螺蛳粉嘅，但系真。煮出嚟佢都真係有一兜兜嘅螺蛳粉嘅，即係喺內地都好盛行啦，特別係沙縣嗰類嘅飲食文化啊咁樣 嘅。我有一次去如果冇記錯應該係葵涌廣場嗰頭啦，咁佢上面有啲 咁新潮咧，你去葵廣 係咯，又估唔到去葵廣， 葵廣係佢嗰啲年紀啦，應該 我都少去啦葵廣， 我行嗰度啊。嘅时候你哋都未出世， 咁一定系啦，咁一定系啦， 因为你出世先过我哋嘛，你无论去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讲呢一句啦。 好早期啊，已经喺嗰度行噶啦。 做电台咧话。我做电台啊，你都未出世，可能都真系 系啊！ 你做电视，我都可能未出世，亦都可能真系 嘅。我同阿 Opie 我做有冇搞错？2008年咧，我最近有一个学生真系2008年出世。佢真係我做電台嘅時候出世， 係啦，哇！你諗下幾誇張？ 係我講一個螺絲粉，即係我有一次咧去群眾廣場有一間鋪頭，我就試咗一次，佢真係我咁奇怪嘅搣啊搣咗，跟住倒落去，跟住搣第八，你啲咩餡啊？我要辣醬，跟住要咩餡咩餸咩餸，逐包逐包攞出嚟，跟住好似執藥咁樣咧，攞出嚟搣開個袋口倒落去，搣開袋倒落去，插支竹籤俾你，就係咁樣 嘅 啫。 唔係你嗰個係你嗰個係拼湊式嘅撈面。螺絲 啊，佢個唔係面嚟㗎，嗰係粉嚟㗎，即係嗰啲卷下卷下嗰只咯。 但係可能佢嗰款係即食嗰款。 係啊，因為咧，我哋講緊嗰啲咧係 suppose 係一個兜熱熱地嘅，咁咧有汁有湯嘅，但係好大陣味 嘅。係啦， 係咪啊？似啊，係咪？ 我直頭係覺得咧，哇！我食唔到入口添啊，因為太濃啊。 係啊， 攻鼻啊， 嗰種味道咧係嗰種酸啊，唔好介意啊，唔係係直情酸縮味。 如果換咗甜味嘅話，可能中國中意 都唔得啊，佢太濃得太交關。 咦？但係你食唔食臭豆腐咧？如果 臭豆腐我食喎。 臭豆腐嗰隻味道同嗰種酸縮味係好大分別嘅， 係啊， 真嘅呢個。 即 係 你幾日冇沖涼個人臭，但你嗰隻襪你可以聞到自己，但你著咗嗰隻襪幾日嗰啲酸縮味你聞唔到落去， 嗱 係有分別㗎。 嗱冇底位啊嚇，我知好多朋友中意食嘅，如果唔係依家坊間超級市場 唔會 咁成成市啦咁樣。不過調翻轉頭嗱，又係啦，呢啲粉面嘅嘢咧。傳統啲嘅廣東人或者傳統啲嘅香港人咧，真係接受唔到嘅，即係呢啲我哋俗稱叫外省嘅一啲食物啦，傳咗入嚟，即係廣東啦，或者成個香港啦。咁但係呢啲又冇入選嘅，你放心啲冇入選嘅。 講咗啦，因為即係如果佢唔係受歡迎，佢唔會開到咁多，一定好多人中意食。 係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啊有一啲傳統嘅面食啊，或者咧啊自己屋企附近有間泰國菜鋪都無啦啦入咗選。 係咩？ 係啊，但係嗰間泰國菜鋪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佢係門面靚啲啦，跟住都係食啲簡單菠蘿炒飯 啦。你有冇幫襯過啊？ 有。 咁嗰間你覺得最？ 我仲要著拖鞋，我仲要著拖鞋落樓下諗住，哎晏晝禮拜六日，你知我哋禮拜六日冇咁忙噶啦，咪落樓下，我哋食個飯。哎，有間新餐廳，咁咪食個，你知晏晝嗰啲碟頭嗰啲，可能菠蘿炒飯、香葉炒飯， 係啊係啊， 即係蒸頭。咁 OK 啊，泰國 係咪平民價嚟噶？一般價 六七十蚊咯，一個餐。 哦，咁都 OK 嘅。OK， 係啊，平民，我都係平民嚟 嘅。好好食啊 ！OK 嘅 ，OK 嘅，即係 reasonable 咯。你去九龍城啲泰國菜鋪食個菠蘿炒飯， 係啊， 佢都唔會太難食。 其實你求其九龍城，我諗共入去嗰啲泰國餐，好奇都係呢句，泰國人煮乜嘢都好食嘅， 係 奇怪好食啊嘛， 太好食，太出色啊， 太無敵。如果有一日我想開一間餐廳叫太無敵啊，咁你直情我煮乜都好食，無敵啦，直情啊。 前一次唔知仲係咪同間鋪頭， 係 按摩嘅，我冇上到去，我下面見到個上面寫咗個。 啲广告喺度 写咗咩啊？有冇哈哈笑噶？有啲唔好乱嚟喎。 脚板嗰只脚板中间有人笑嘅咁样， 系啦， 唔系叫做。太舒服， 太舒服。咁啊，唔知系咪真系咁舒服啦？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哎，讲多一间啦，咁一间咧就做啲西关飲食嘅。咁西关即系广州方面啦。咁啊，做啲古法嘅濑粉啊，咁都真系入选咗咁样。 一推到古法，我就唔知点噶啦。 系嘛？ 古法喎。 啲坊间都有好多咧，譬如食车仔面嘅时候，佢哋都话系古法嘅秘汁咁。 系咯系咯。 咩？我哋琴日饮茶嘅时候，嗰个咪古法 啊，系 糯米卷咯， 系， 所以先吸引咗我叫啫嘛。古法咯， 咁、 啊、 你食咗啦，咁你觉得系咪好古法咯？ 同而家啲唔同咯， 而家啲唔同。 同而家 其实佢可能系新派嘅， 古法 新派同古法。 佢嗰个糯米卷味就系本身系嗱，小白都有食啦，即系阿船仔你听一下啦。 系我好想食啊！ 唔紧要，嗰张相噶， 系啊，下次 啦。系啊，我见到。 总之嗰个糯米卷咧，就真系好似普通嗰啲我哋儿时食嗰啲糯米卷咁嘅，咁蒸出嚟啦，咁入边有啲花生啊，剩嗰啲。但系佢面嗰度咧，加咗一啲咧。 咸 蛋黄 嘅粒粒 系啦，碎啊， 咸蛋黄碎 系啦， 原来真系古法啊！ 冇啊，我觉得咁样先唔古法喎， 佢新潮咗。 好，我其实件事好 fusion 喎。 系啊， 所以古老当时兴咪就系咁咯。 啱啊，啱啊。总之大家就睇睇谂谂啦，咁啊食下啲好嘢都系开心嘅，趁住星期四嘅早上。 期望世间风景美好。飘水播种，那一个做雷电与风，铺满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报道。还未见丰收，总想过停步，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知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仲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份。只管偏执去宣告 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都想放胆相信悬崖追踪风光正在等我仍能希冀先可结果多于某处 I choose to believe 我非所想强大都很怯慌更惊挫败无奈我并没另一种抉择剩低坚守所信从未摇摆知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仲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分数只需一起去祷告 I choose to believe. 鄭欣宜的作品 Believe Us。 系啦，船仔喺度咧，又可以問一下啦，即係多個有女士嘅聲音啊嘛。拼圖唔知即係 puzzle 啦，大家中唔中意玩嘅？ 唔中意， 點解啊？ 你咁中意砌模型呢一樣嘢？ 係咯，都以為中國人會中意添。 同樣嘅套路， 兩樣嘢嚟㗎。模型係立體嘅，puzzle 係平面嘅。 喂，有啲 puzzle 咧都係立體嘅，咁你砌唔砌啊？ 都唔砌。因为佢本身嗰一块嘢都系平面啊嘛， 哦， 我中意啲立体啲嘅， 系即系譬如嗰啲手手脚脚，系立体嘅，就唔系一块嘢就净系画个手手脚脚嘅公仔喺度，系咁都系嘅。拼图咧，其实要砌嘅时候咧，都要好多技巧嘅。咁啊有有啲坊间就话个拼图梗系要砌咗个外边个框先啦。系啦，跟住咧入边咧就再揾佢嗰啲主要嘅颜色就先砌咗先嘅。咁呢个步骤咧，其实大家都会去到用到噶啦。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多咗啲人挑战一啲嘅拼图咧，系正式嘅拼图。 系啊， 其实本身咧，我以前有砌过嗰啲，即系几千块嗰啲咧，一架船。即係一個帆船喺個海入邊，係啦，嗰啲都已經對我嚟講已經係好難，因為佢有白色，即係去到個帆嘅時候就白色啦，咁但係得少少 pattern 啦，咁個天空咧好靚嘅天空係藍天嚟嘅，好啦，跟住個海啦，咁呢個海咧其實都仲冇咁難喎，因為你海水咧不斷有啲紋路喺度噶嘛，嗰啲波浪咁容易睇到啦。而家啲人中意挑戰嗰啲咧係嗰啲正式嘅圖畫，佢唔係一個四方形嘅。 全白嗰啲系嘛？ 系全白啦，全黄色啦，因为好多 character 咧，即系例如有啲甜品狗咁其实佢系黄色噶嘛，佢得几个位系啡色啫嘛，又或者系一啲交叉兔咁，佢本身系白色噶嘛，嗰只嘢系啦，咁啊嗰只嘢就除咗眼同个嘴之外咧，其实你系唔会有 pattern。 嗰只叫交叉兔啊？ 其实唔系叫交叉兔嘅，个嘴系交叉啫。 荷兰啊，荷兰嗰只啊，荷兰嗰只 系啦。咁你咪变咗咧？佢同埋佢而家 puzzle 咧，佢唔係淨係四方框嘅。而家咧，譬如有啲 character 佢個公仔咧係有個 shape 噶嘛，你當佢 shape 係一隻貓一隻狗咁樣啦。 佢個邊就係咁樣。 佢個邊就係嗰只貓嗰只狗個邊嚟嘅，佢唔會話嗰只貓嗰只狗喺個四方框入邊，唔係咁樣嘅。咁你變咗咧要揾嗰個框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已經望住佢啦，你會知道佢係個邊，但係你會發覺幾難去砌到出嚟。所以而家咧原來有啲高階嘅 puzzle 咧，大家就中意玩咗咧，就係正式啦、正式 character 啦，同埋佢唔係淨係四方形嘅， 喂，呢只好难保存、啊。譬如话我哋砌 puzzle 咧，咁我哋会买咗嗰个框，即系嗰个画架，跟个 size， 譬如几大嘅，买咗个框翻嚟，然之后个框里边砌完之后黐胶水，跟住冚住佢噶啦嘛。咁、如果个即系奇形怪状咁样嘅边，我何来买到个咁样嘅框？笠起佢啊？ 可以咧用啲方法嘅，例如本身咧你 puzzle 砌完之后，你黐落个框，其实咪要黐胶水嘅，黐层膜啊，胶水嗰啲系啦，一扎嘢咁样要做噶嘛。而家咧，如果你系呢一只嘅公仔嘅话咧，其实要砌落去个框都唔系唔得嘅，因为佢个框嘅时候你买个 background， 买个 background， 例如我头先系交叉兔咁样啦，咁个后边都系整啲得意啲嘅背景。咁我咧就可以先塌咗落去嗰个框入边啦，然后我再将我砌咗出嚟嗰只兔仔咧，就放喺个背景上边。 哦， 系啊， 喂，咩？好似你砌模型嗰啲造景咁， 造景啫嘛， 你唔使咁诧异。 不过你个造景系 3D 啫嘛， 不过你嗰啲可能 立体。你嗰啲系平面唔同嘅， 唔紧要啦，换衫公仔都系换衫公仔玩法啫。 玩即系玩立体嘅换衫公仔， 系啦， 唔玩平面嗰啲 唔同玩法啫。正所谓百货应百客，我自己改咯，系咪先？ 我觉得呢个 puzzle 咧，真系要极度大嘅耐性 啊！ 因为你咧砌 puzzle 嘅时候，你好多时候会分啊嘛，即系可能啡色嘅、红色嘅、蓝色嘅，你会分点都会分咗啲先嘅。佢冇得分啊！你一嚟已經砌咗嗰個可能係個邊，又或者係嗰個眼啊、個嘴嗰啲位，你已經砌咗噶啦。其實幾快嘅啫嗰度，其他嗰啲咧你就喺度玩個 probability 咯。逐快試啊！同埋最慘係咩咧？你有陣時試咗，咦砌到入去喎。但系你发觉原来砌唔啱，你一直以嚟都以为自己砌啱嘅，可能你一直以嚟都系砌错咗。 惨，我同钟哥都唔觉得惨啊，你觉得惨，因为你中意砌啊嘛，小白。 你知乜嘢？边一度可以最多可以咁样分到啊？ 边啊？ 江山，江山如此多分。 哇，好嘢！ 好啊！好啊， 掌声鼓励！ 呢个节目亦都系我当年好中意睇啊，好沉迷睇啊，好多学到好多嘢啊！ 真係唔係同你講得少啊嚇，即係睇下有冇機會啦。禮拜六日如果民政嗰啲文青啊，係砌不熟啊，鍛鍊下耐性都好。 幾日啊，或者一個星期，你慢慢逐個逐個喺度砌。 係咁啊，鍛鍊下耐性都係好嘅。好啊，船仔睇睇個天氣啦，同我哋。 好啊，今日咧大致多雲，初時咧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咁下午咧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啊，最高嘅氣温咧大約係26度，吹和緩東風。咁初時咧離岸嘅風勢清勁啊，咁展望咧兩三日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咁星期六嘅雲量比較多，有一兩陣驟雨啊。 嗯。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啲信像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四早上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澳洲嘅小白你好啊。 系咁啊，嚟到星期四咧，睇睇股市嘅情况啦。今晚美股咧三大指数咧都要跌啊吓，咁啊睇到报章都有涵盖啦，就系、是、咧美汇同埋债息咧应声跌，咁原因何在啊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咁样究竟发生咩事先？嗯。 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咁其實呢亦都幾重磅嘅經濟數據，因為呢呢一個數據都可以話係已經係將呢嚟緊啊，唔係好多日嘅啫吓，因為大家都知啦，一年八次嘅會議啦，聯儲局啊成日都要開會啊，咁啊仲有唔係好多日，廿零日，咁啊究竟加息定係唔加息呢？咁已經呢就可以話係未知塵埃落定嘅，不過呢都已經係都差唔多撞定粒毒㗎啦。先講下呢昨日一個都幾重磅嘅數據，就係、是、美國呢消費物價 CPI 嘅呢個指數。三月份呢如果你話即係按月同按年嘅升幅分別係 0.1% 同 0.5% 同埋 5% 呢，其實比市場預期都要溫和㗎。即係大家就咁睇到條數嘅時間都覺得咦 ,OK 喎，溫和喎，好啦。咁但係仲有另外一個嘅，就係、是、所謂核心嘅消費物價指數，即係扣除咗只係比較波動嘅食物同埋呢個能源嘅價格咧，咁按月嘅升幅咧，更加咧係有一個即係下跌 0.1% 嘅情況，咁啊都唔係太差嘅，即係簡單啲講啦嚇，亦都將個升幅降到 0.4%。咁理論上咧睇完呢個數字之後咧，就會覺得啊，咁都 OK 喎，即係個通脹都起碼咧係趨向咧係進一步。就增長咧放慢咁樣啦，咁但係咧亦都即係同市場預期都差唔多啦，最多就比預期好啲咁多。咁但係咧就即係簡單啲講咧，就對於個股市嚟講咧，雖然都有即時提升嘅，即係就咁睇完個 CPI 嘅數據咧，都係少少利好個股市嘅。咁但係咧就再諗多兩諗之後咧，就會覺得咦，咁但係都好似都冇乜改變。而家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加25个点子息嘅機會率咧。就始終呼聲都比較高嘅呢個情況，咁而家咧，即係喺呢個期貨市場顯示咧 ，DMA Group 啦，咁啊都有70%嘅機會會加息25个点子啦。雖然好多券商啦、聯儲局啦，甚至乎聯儲局對上一次個即係議息會議嘅記錄咧，差唔多都有一個共識啦，就話好啦，加埋呢一次可能都有機會停一停啦咁樣。咁甚至乎你加拿大央行咧，即係不嬲大家會有覺得感覺就係話。有個比較高嘅前瞻性，咁佢都已經連續兩次咧停咗唔加息啦。不過咧，亦都開始有啲隱憂同擔心咧，就係睇到即係呢一個聯儲局嘅會議記錄咧，就開始啲官員都會覺得，喂，咁我哋又要研究一下喎。之前嗰啲地區性銀行咧，就接二就連三啊，即係接二啫嚇，未連三嘅，就真係出現問題被接管。咁究竟會唔會令到呢個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咧？嗱，佢哋都有呢個疑問。即係話佢哋都唔敢話坐定粒落，冇事嘅咁，即係都未可以講到呢樣嘢。咁所以大家諗多兩諗咧，就會覺得啊，即係未必話真係咁利好嘅股市。咁所以咧，就即係升咗之後咧，都好似有少少即係無以為繼嘅感覺。咁但係咧，反映得到咧，其實都係對於嚟緊嘅經濟展望 都係真係前景有啲擔憂啊，甚至乎咧特別係即係講緊即係嚟緊即係無論係金融機構放貸嗰個嘅即係即係預期啦，甚至乎市場對於未來經濟前景嘅擔憂，繼而咧可能借錢咧都唔敢咁即係即係大力咁去借咧，可能都會令到經濟嘅增長咧復甦嘅動力咧都會係減弱咯。咁所以呢個就會令到即係成為咗美股就唔係好即係表現好好啦。咁都偏遠少少啫，又唔係真係跌嘅，但係升唔到上去咁樣咯。咁你話至於港股咁當然啦，即係近呢段時間都係。即係叫做喺兩萬點以上，或者係整固，咁始終咧都隨住個即係美元啦，都繼續都係走弱啦。雖然即係呢一個加息仲有一次預期，但就已經係去到尾聲啦嘛。咁、那個港元匯率咧，再加埋息差因素，亦都係比較偏遠啦。咁啊，唔多唔少，少少地啦，影響緊即係港股個即係投資氣氛啦嚇。 咁我想問問 Dicky 另外一隻重磅股啊。咁你就話重磅啫，咁有啲人想減磅喎，咁就係嗰隻騰訊啊。咁而家傳聞咧，咁南非大股東 Naspers 咧就想減部署沽貨喎。咁呢啲消息會唔會再影響一下騰訊嘅股價咧？ 係呢、這個都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為咧就係尋日突如其來咧就 Process 咧就自己咧喺佢個網站咧就發咗個公告。咁、那個公告講乜咧？佢就話嚟緊咧，即係我哋啦，你知啦嚇，繼續要回購股份，咁回購股份即係等天使啦，等天使咧就真係要揾啲辦法揾錢啦。咁佢就話咧，就會將會嗱，因為佢英文嘅字眼就 will， 即係即將會嘅，就會咧將9600万股嘅騰訊嘅股票咧，就會再全倉去 Cca， 即係中央結算系統，咁就會以呢一個即係認證嘅形式。好啦，嗱，即係簡單啲講咧，全倉就未全嘅，因為咧平時如果大家見到全倉嘅時間咧，港交所咧其實亦都會有一啲嘅數據咧，大家都會睇到啊，個別嘅行多咗貨喎，咁啊即係隨時因為禁制沽咯，咁過去其實都係因為用呢個方法咧，成功估到，例如包括股神在內嚇，減持比亞迪當年哇2亿2500万股咁傳咗落去某一間券商，雖然大家都知邊間嘅，咁嗰度咪即係估到佢沽貨啦咁。咁但係而家咧就客觀嚟講咧，就係、是、其實就佢都未做呢個動作啦。不過咧隨時都可以做噶啦，即係換言之，佢都咁樣講得啦。咁亦都即係正所謂喺過去呢段都幾長嘅時間，其實佢都係好有秩序咁繼續減持。曾經講過話，好啦，我哋三年唔減持，咁跟住咪又再打破咗呢個承諾咯。對上一次減持就已經係即係舊年年底啦。所以其實客觀講就係騰訊嘅呢個大股東 Process， 即係講緊 Naspers 啦嚇，減持咧就完全係冇懸念嘅，即係大部分啲大股東等錢使嘅，唔等錢使嗰個咧都覺得係時候賺錢嘅，即係包括係呢一個遠富集團就要沽呢一個阿里，跟住咧就呢一個 Berkshire Hathaway 巴份又繼續沽俾阿迪，跟住到而家南非呢一個 Process Naspers 咧，亦都繼續要沽騰訊，亦都係預期咗。咁所以咧就點解？昨日哇，倉又未存，貨又未沽，都要跌定先咧，就因為佢已經係喺兩樣嘢都未做之前，已警告咗個市場先。咁亦都用一個調翻轉啊，用一個反而樂觀同一個比較，即係話正面積極嘅角度去睇咧。昨日一日咁樣跌半程咧，某程度上就反映緊呢個預期。咁所以到真係大家見到，哎呀，真係存咗倉咯喎，咦，真係權益披露，見到開始沽貨咯喎。咁對於個股價嘅負面影響係就會相對嚟細啲咯。咁我個人認為就大概100天線啦，即係340蚊左右到咧，就應該都會有一個相對比較好啲嘅支持。始終畢竟其實騰訊嘅基本面啦、股值啦，以至到佢過去呢段時間嘅表現咧，都係差唔多可以用貫徹其他所有啲平台新經濟股嚟形容啊嚇。 嚇一嚇你先啊， 係咯， 嚇定先， 冇嘢嘅， 幻覺嚟， 係幻覺嚟嘅， 好似嘅幻覺嚟嘅， 係啦。咁另外都想問一問 Dicky 咧，咁啊睇翻啲數字咧，就係喺今年啊，其實春節內地人出去玩嘅人數咧，達到咧就係3.08亿嘅人次啦。其實咧嗰個嘅叫做生意額都相當之高啊，3758亿人民幣嘅旅遊收入啊。好啦，咁啊嚟緊嘅時間啊，4月13号啦，我哋都望緊咧就係5月啊，有黃金週。其實類似嘅，譬如旅遊股嘅板塊，會唔會而家咧都可以大家開始考慮一下咧咁樣？ 其實我自己認為就可以嘅，咁當然啦，一啲我哋想講嘅出行股，譬如話旅遊服務啊，咁嗰啲，其實呢段時間咧都跑贏個大市嘅，即係 都已經幾明顯地見到唔講特別嘅名啦。咁亦都客觀嘅數字就係話，當真係經濟同埋呢一個所有嘢都復常嘅時間咧，即係唔好講多，第一時間就點樣都去旅下行先嘅。 係啊， 就算出唔到國咧，都要即係話跨省啊，都要遊一遊咁嗰只。咁唔好忘記啦，過去即係如果以即係內地嚟講咧。都唔係一個長嘅假期喎、啊，咁、但係咧就講緊已經有咁多人出行啦，咁所以即係憧憬緊嘅，當然就係一個再長嘅特長嘅呢個五一黃金周啦、所以我都覺得，如果從呢個角度去講，即係頭先都提及啦，即係一啲出行概念、旅遊服務概念咧嘅股份咧，喺嚟緊即係點都會有啲好啲嘅表現嘅，因為真係有數據去支持嘅。 咁電能車公司又減價啦，不過咧今日時間所限咧、又唔能夠同 Dicky 去覆蓋。一下咁啊，留待咧呢个题目啊，等我哋听日再去讨论下啦，同埋倾谈下啦，好唔好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咁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我哋听日再同 Dicky 倾偈， 唔 该，拜拜。 唔该 ，Dicky， 大家愉快嘅一天，拜拜。 好。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同设定户口，运输署喺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在港铁站，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看看。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优惠叫埋船仔出嚟一起倾下佢啊！嗱、短短呢个时间啊吓，咁啊问下你今次嘅消费券啊会点样用啊？ 我啱啱谂紧买部琴咯， 买部琴啊！ 哦、你识弹琴噶，定系买嚟挤噶？ 我识弹琴嘅小伯， 佢、都系呢个新时代奋斗者。一开始 casting 嘅时候，可能都系 show 一 show 自己。 我一开始以为新时代奋斗者系唱歌嘅， 即 系谂住系音乐嘅。点知去到咦，原来做戏嘅，原来又有广播嘅咁 样。有一次咧，个新时代奋斗者咧，有个同事同我讲：，喂，有个女仔好似林欣彤啊。咁我话我搵啦，搵极都搵唔到，点解咧？嗰陣時疫情咧好流行 啊，哦係啊係啊， 戴口罩， 我都認到，冇一個人係認到嘅喎，即係直至第一次見到你啦，啊都真係有啲似嘅，我覺得。 啊，好多人都話我似咯，其實。 唔使 似，唔似唔似。啲都唔似。 喂，讲翻话买部琴，3000蚊够唔够买部琴？ 各有各靓， 3000蚊够唔够买部琴啊？ 咁你买数码琴啊？咪 数码琴 系啦。咁但系 电子琴咪电子琴咯，仲要用数码琴系 唔同嘅，唔同 系咪？ 唔同嘅。 咁啊，交俾你倾下啦。 我谂住出咗消费券之后，我买数码港。你又买数码琴 咁劲嘅咩？你又你又劲得滞， 就买到 你 买个 数码。咁我帮你打个电话俾李生先咯，个价都 我想买一栋咁样。 虽然而家平咗啲啫，都冇话一嚟就买嘅。咪讲翻你个数码琴先啊，系。 我以为佢想买数码港入边杯奶茶 啊。我唔知啊， 都系啫，都喺数码港啊， 系 咪先？ 点啊？你嗰个琴几贵噶？我想问，大概3000零蚊系咪？ 3000零蚊到啦，系啦。咁所以我谂住买嚟唱下歌啊，因为屋企冇咗部琴，好唔方便啊。 咁剩翻啲尾数边个俾啊？3000几蚊尾数。 尾数都系自己俾噶啦， 我以为即系衰女攞咗个3000蚊咧，唔俾屋企人不得止，仲要问阿爸，我仲争啲尾数，可唔可以帮我填咗？ 冇噶啦，自己搵钱噶啦，冇攞零用钱啦。 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啲唔同嘅结连埋嗰啲钱包啊，或者支付系统咧，可能可以帮你悭紧啲钱，或者咧叫做多啲着数嘢可以攞到啦，即系多啲优惠啦。咁因为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钱包啦，或者支付系统啦，其实咧你可能愿意转换嘅时候咧。叫做轉下會啊，即係魚唔過塘唔肥啊！你嘅叫做支付系統咧，去出納呢一個叫做消費券咧，其實可能都會有啲迎新嘅獎賞，即係可能多50、100嗰啲咁樣啦。咁啊，當然坊間亦都有都 OK 個，其實50、100或者去唔同嘅商户消費嘅時候，特定嘅一啲支付系統咧，又幫你可以有機會慳到錢啦。變咗你得翻嚟嗰3000蚊咧，唔止3000蚊啦，盡量可以將個價值有機會提升啦。咁當然，即係網絡上邊咧有好多呢啲無窮無盡嘅資源啦，大家咧就可以多啲了解啦，知唔知道？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将会再度举办第20届香港国际授权展。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商品贸易及创新部副总监李家邦先生 Bradford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噶噃。早晨 Bradford， 早晨思芬 ，Bradford 啊，其实乜嘢系授权呢？ 授权咧其实系一种知识产权嘅一个交易。咁授权商同埋品牌持有人咧，可以同制造商、零售商或者代理商咁订立协议。获授权有关品牌的使用权，用来生产不同的产品或者服务，例如电影角色的 T-shirt， 快餐店印有不同知名 IP 的一些食物包装，卡通公仔的蛋糕，金色，甚至乎一些主题餐厅、商场推广活动等等，这些都是授权的衍生品和推广。 那你认为国际授权和香港授权的情况在未来有什么发展趋势？ 我们从环球角度去看看，根据国际授权业协会的资料，2021年全球授权商品服务零售额咧达到3155亿美金，较2019年增加咗7%+啊！嚟自美国同埋加拿大嘅收益咧占咗全球嘅59%。不过亚太区咧其实录得超过6.6%嘅增长。咁根据中国玩具同埋婴儿用品协会编写嘅2022年中国品牌授权行业发展白皮书咧，2021年中国内地嘅授权产品零售额达到1374亿人民币，较2020年增长咗24.2%。咁喺香港方面咧，其实香港授权代理商喺内地拥有好强大嘅网络，可以帮助外国嘅授权商打开内地嘅市场。根據 CIPA 服務貿易協議，香港服務提供者在中國內地提供零售和批發服務可以得到國民的待遇。另一方面分享一下市場趨勢，在電子商貿方面，剛剛過去的 COVID 電子商貿變為主流，亦同時推動了國際授權業務的發展。另一方面，2021年全球遊戲市場收益達到1760億美金，電競是遊戲業的衍生領域產品，甚至已經進軍了服裝市場。中国内地为例，收益已占全球总收益的 33%。譬如体育运动方面，有研究预期全球的运动相关授权市场在2023年至2030年期间年增长率将达 4.9%。我还想补充多一点，就是现在全球正兴起地点定位体验消费模式，吸引消费者去参加、分享和其他人互动的崭新体验。所以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在商场的时候都会见到这种这样的经验的。 不知道今年的国际授权展有什么特色呢？而同期举行的亚洲授权业会议，不知道有什么升级讲者坐镇呢？ 香港贸发局在今年的香港国际授权展是亚洲旗舰授权业的展览会。授权展为企业提供了有效的市场推广平台，授权展安排商贸配对的环节，等参展商可以和买家在授权展里面联系接洽。今届授权展首次同香港贸发局不同的生活时尚产品展览会同期举行，将授权展拓展到生活时尚的行业。展览将结合实体展览和在线商业配对平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授权业者和品牌商提供洽商的机会。今届香港国际授权展将会有超过200家参展商，来自印尼、日本、韩国、澳门、中国内地、新加坡、台湾、泰国、美国及香港等等，汇聚超过500个品牌和授权项目。汇聚本地原创设计品牌的 D-Lab 香港馆会有45个参展商，这些都是一些有潜质的新品牌和设计师来的。今届授权展设有一对一的商贸配对会议，让参与者寻找授权的伙伴，共谋业务拓展。而同期举行的亚洲授权业会议，一年三日接近十场的专题环节，汇聚超过20位不同界别的授权业国际代表担任演讲嘉宾。咁我哋整个会议入面唔同嘅星级讲者，包括嚟自授权业最大组织专登由美国飞到嚟香港嘅国际授权业协会总裁 Morrie Reagan 女士，与观众同埋业界一同探讨发展趋势同埋商机。另外仲有本地品牌会一齐探讨点样可以喺持续发展上面作出投资同埋平衡收入啦。咁另外知名嘅羽毛球品牌咧，亦都会同我哋分享佢点样同其他品牌一齐做联成，即系所谓 crossover 嘅背后的故事，亦都会讲讲他们怎样利用 IP 联成这个方法去提升他们自己品牌的知名度。 剛才我都有提過商場啦，咁我哋香港其中一個好著名嘅龍頭商場咧，今次亦都會出席我哋亞洲授權業會議，分享下究竟佢點樣透過 IP 合作製造地點定位體驗，刺激商場消費同埋人流咧咁樣。另外仲有一個 highlight 咧，就係日本著名嘅縣市吉祥物同埋縣政府代表咧，都會飛嚟香港分享獨特嘅免費授權銷售嘅策略，同埋佢同時點樣去確保佢嘅吉祥物嘅知識產權受到保護等等。咁所以唔同嘅內容咧，非常之精彩，绝对唔可以错过啊！ 有兴趣同业界实体会面同埋交流，从业界嘅专家分享特色市场最新动态，亦都可以透过一对一商贸配对会议寻找授权伙伴。今朝早唔该晒你 ，Bertha，Thank you。 提提大家，今届嘅香港国际授权展同亚洲授权业会议免费登记入场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一个住宅单位被爆窃，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凌晨十二点几接获42岁男户主报案，表示他位于落霞坊一号的单位有被搜掠过的痕迹。警员到场调查，发现单位一个夹幔被盗去，门窗有被毁烂的痕迹。初步点算发现约值150,000元的首饰不见了，案件被列作爆窃，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访问乌兹别克，在塔什干与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米尔济约耶夫表示，去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乌兹别克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互方将继续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愿筹备好乌中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会议，加快落实中吉乌铁路项目，拓展各领域合作。他又说，期待赴华出席中国中亚峰会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秦刚说，双方要落实好经贸投资合作5年规划，在完成好两国元首确定的100亿美元贸易额目标基础上持续努力，加快发展战略对接。中方赞赏乌方为筹备第四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所作出的贡献，愿意同乌方密切配合，推动会议取得成功。巴西总统卢拉率领庞大代表团深夜抵达上海，展开为期4日的国事访问。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到机场迎接，而到上海出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的巴西前总统罗塞夫亦都有接机。卢拉在上海期间，除了出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就职典礼之外，据报亦都会参观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上海创新中心。有报道说，卢拉到访华为可能会引起美国不满，因为美方认为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卢拉之后会转到北京，星期五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总理李强会面。卢拉计划和习近平会面时，建议为俄乌和平谈判进行斡旋，预计两人亦都会讨论贸易投资、能源转型、气候变化等议题。另外，卢拉在访华期间，双方将会签署至少20项协议。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对北爱尔兰的访问之后，转到爱尔兰展开寻根之旅。拥有爱尔兰血统的拜登乘搭专机抵达首都都柏林，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到场迎接。他在爱尔兰期间将会同瓦拉德卡和总统希金斯会面，又会到当地国会演说，预计他会重申两国的密切关系。另外又会到访先祖故居。拜登离开北爱尔兰之前，出席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25周年的纪念活动，希望北爱尔兰权力下放的分权政府能够尽快恢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03，瑞士法郎0.896，加元1.344，人民币6.877，

香港市民咧係根據基本法同埋兩條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嘅條款裏面所保障佢哋嘅自由同埋權利，包括遊行示威啊、言論自由啊嗰啲，所有嘅權利咧都係繼續得到保障。 國安法事件簿二，四月十六號起，逢星期日下午四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晚上七點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电单车泊位严重短缺，在需求增长下，不少车主和职业司机有车无位泊。泊位难求的情况可以怎样改善？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两个碌泊位难。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好中意睇啲科幻嘢啊，或者啲超人啊、怪兽嗰啲咁嘅电影啊，或者电视剧我都中意睇噶嘛。咁啊，琴日咧就晏昼听咗个讲座，咁就请咗真超人，即系之前。鹹蛋超人，我哋簡稱叫嗰個電影版最近嗰個嘅導演係通口真子，導演咧就嚟咗香港。不過琴日晏晝就聽咗個講座啦，咁席間當然坐得喺度嘅都係一啲 超人迷啦、 啊，超人迷啦、啊，咁所以問啲問題咧。有啲咧都好得意嘅，就純粹係問一啲真係關於仲有啲咩超人會拍啊，即係呢一類型嘅嘢。咁我當然我就聽，我梗係見到個導演，我梗係問一啲導演相關嘅課題咁嗰啲啦，咁樣。咁啊，突然諗起啦，哇，都幾多人為咗即係喜睇自己中意嘅電影或者類型，佢咩都會去做嘅。如果有人中意睇啲超人電影，唔等於佢一定會去同個導演傾偈喎，或者未必一定想聽佢講嘢噶嘛。咁一定係你要好沉迷，你先至會我要除咗睇套戲之外，要做埋其他嘢嘅，買佢嘅書又好，買佢嘅產品又好，又或者紀念品咩都好，你先至會做嗰啲嘢噶嘛。如果你唔係太中意，你唔會做嘅。咁所以今日咧就想講下。未必是讲一套戏，我就想看看你们对哪一套戏或者电视剧，你们的沉迷程度是直头可以去到，哇，我都原来可以这么疯狂、哦、可能买晒他的东西啦。 买晒又买唔晒嘅，你嗰个卡士先可以买晒啲高达啊，买晒嗰啲啫。 都买 你都有位挤，去边有位挤、啊？ 买唔晒嘅。咁同埋咧，譬如话而家你系上网买飞，咁你就话可以上网买啫。喺以前未有互联网嘅年代咧。咁譬如話買飛，我真係好想睇嗰套戲喎，咁點啊？你真係可能要排隊排幾個鐘頭，甚至乎排一晚，就係想買一張門票。咁呢啲都係話你鍾意套戲嘅熱度可以去到邊啊嘛。咁你哋曾經睇過啲咩戲或者電視劇，你哋有啲比較叫做哇咁瘋狂嘅行為咧？ 你有冇啊，船仔？ 我覺得。因為我個人咧，唔係話即係咁容易沉迷一樣嘢嘅， 好 cool 啊，好冷靜咁樣。 睇戲好難咯、啊，咁、但係有一套戲，有一套電視劇咧係好搞笑嘅，就係、是《步步驚心》，係大陸嘅版本啦、 啊。 即係劉詩詩做 嘅，唔係吳奇隆啊， 係係啦係啦，嗰套戲點解我咁中意睇呢套戲咧？係因為我睇咗佢本小説先嘅， 哦， 係啦，咁佢本小説咧，我就嗰陣時係好似中學嘅時候睇嘅、我就覺得佢嗰個文筆，我係睇佢個文筆。寫得非常之好，同埋你就覺得內容上咧係真係睇到個主角每一個人都好似冇做錯嘢、但係實際上就俾個命運捉弄咁樣啦。 但係最初點解你會揀呢本小説睇咧？有人介紹定還是點？ 唔係啊，嗰陣時係因為我中文成績有啲差，咁、我就諗啊，不如睇小説啦咁樣。一上網，第一本就係佢啦， 好嘢喎！ 咁我就睇佢啦。咁如是者咧，因為佢文筆好嘅緣故咧，我就每一次考試。 都引用 都睇，我睇晒成本一次，之后咧睇一睇下咧，你就忍唔住睇埋电视剧。咁、 哦、 我嘅温书，我嘅每一年你有两次考试噶嘛，我就每一年不断重复呢件事啦、就 是。有趣喎、啊，我觉得你嘅读书方法有趣、啊。 不断重复，不断睇完小说之后再睇电视剧，咁样温书。 啊果然是中大的高材生啊吓！ 哇，我真系认识一个人咁样去考试、啊， 我系咁样考试，但真系、哦、你睇完本书咧，你会学咗嗰个作者嘅文笔噶嘛？咁、 嗯、 之后咧系写作真系特别高分噶喎、 哦。会唔会即系写啊写系你好似写紧本小说人哋嗰种嘅风格咁样？ 诶、哎，系啦，就系、是、学咗佢嗰啲比喻嘅手法啊， 嗯、 修辞手法啊。咁之后发现之后咧，我就走咗去睇埋金庸啊， 嗯、 然后又睇埋，即、哦、系每一次咧，我想学边个人嘅文笔咧。就走去睇嗰人嗰本书，咁、 嗯、 之后嗰期写嘢个风格咧就会好似佢啦。 啊，佢好似 Marvel 里边个模仿大师啊， 系啊， 即系一学我睇咗边个英雄咧，我就可以学咗佢啲绝技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哇，咁叻嘅咩你啊？好厉害 喎！呢个系我老师教我嘅方法嚟嘅，好搞笑咯、嗯。但系就变咗无啦啦就不断重复睇呢套戏。 所以咩啊？熟读唐诗三百首， 系啦，不会人 事 也 会 透，系啦， 好 错， 好新手，好 啱啊，系啊。我自己，譬如金庸嗰啲小说，我自己都好。储咗好多，原因就係因为以前細个有睇过电视台拍嗰啲譬如睇神雕咁样，跟、 嗯、 住你就会鍾意喎，跟住你就会越睇就越多，跟、 嗯、 住就真係唔係淨係电视剧啦，就成日睇晒佢咁多嘅小说、 嗯。 如果你话譬如电视剧甚至乎睇埋呢一个佢哋小说嘅呢，喺我记得以前我读书嘅年代仲有一个好出名《还珠格格》啦， 《 还珠格格》都系嗰阵时啲人嘅琼瑶嘅作品啊，好多人又会去睇啊咁样。咁但系我本身咧，除咗睇武侠小说之外咧，我都系一个动漫迷嚟嘅。咁、 嗯、 我譬如系足球小将啊、 嗯， 或者系一系列嘅咁嗰一类型嘅动漫，或者系体育动漫，甚至乎格斗嘅动漫咧。 嗯 我都幾中意，甚至乎咧，你知而家有好多商品都係同佢哋有關噶嘛？ 係啊係啊， 我都會去買佢哋嘅玩具嘅。 哦， 呢個亦都係 隊咁樣啊。 係啦，哎，你有見過只南國隊嗰件啦？係啊，南國隊又有啦。咁 我都有一件㗎。 系嘛？ 系啊，我嗰时仲着得落细码，所以我买一件细码，而家着唔到啊！而家几耐之前 咁你几好啊？由呢个智慧变咗呢个咩啊？卢比道叔叔， 卢比道叔叔 成功成为卢比道叔叔啊！ 系啊，同埋其实《Back to the Future》我自己都好中意，即系呢套电影，我哋寻日都有讲过啦。佢入边咧咪有嗰、那个时光车啊， 嗯、 时光车咁佢有几个唔同版本噶嘛？佢、 嗯、 第一。輯嘅時間，即係最 original 嗰個車，跟住去到第二集，甚至乎第三集咧，第二集佢好似加咗個唔知咩叫 Mr. Field 定係唔知乜鬼嘢喺個頭殼頂，跟住第三集佢又變咗個火車轆噶嘛， 係啊係啊， 因為佢要喺個 火 車軌嗰度， 要攞 火車頭推佢噶嘛、嗯。其實佢幾個車咧都出過喺唔同嘅玩具廠商咧都出過唔同嘅車仔嘅，嗰、 嗯、 啲車仔咧我每一次我都忍唔住會去買佢啲車仔。 哦 咁我又擺咗喺屋企啦，咁嗰幾架車仔咧，我就唔會俾仔仔玩，因為一定花嘅，啲細路仔會掉啊，玩撞車啊呢啲咁樣嘅，咁、我嗰幾架我就自己收埋嘅，咁呢啲都係好似因為中意一套電影而令到我又覺得啊呢啲我好想 keep 起佢呢樣嘢，就正如啲人動漫自己一定會儲劍一樣、可能都係呢一樣嘅原因。 佢哋因為嗰套漫畫 係啊， 咁就會買咗嗰時絕世好劍啊，嗰時 幾多 啊，而家、都唔知去咗邊。 依家我嚟切菜咯，啲人係咪啊？ 切唔到㗎，買先 啊。譬如好似有套 雪飲刀係嘛， 有套動 飲啦， 動漫 飲刀啊， 火影忍者、Naruto 嗰啲咧，佢出好多佢哋嗰啲飛鏢嘅。 嗯， 咁嗰啲飛鏢咧，其實都好多動漫迷咧，好中意收藏嘅。 嗯， 係啊，呢啲都幾得意啊。 系咁，我都系类似呢动漫嘢啦，咁啊入樽啦，男儿都入樽啦，着波衫入去睇啦，咁、都系好觉得开心嘅、因为都系引颈以待啦。嗰阵时话阿老师唔再画噶嘛，井上老师话唔再画，咁依家都唔系 complete ending 嚟嘅，咁但系总之就叫做填埋最后一个砌图啦，即系喺啲入樽迷嗰度咁样，咁啊买好多 product 啊，嗰啲衫裤鞋袜我都买好多啊，其实老老实实。 而家个票房咁厉害，会唔会？即系隔几年整多到 应该唔会啊， 出來 应该唔会啊。其实佢都写唔到落去嘅，你唔能够讲到话，即系最后流川枫系打 NBA 咁样。虽然佢目标或者个幻想系打 NBA 啫，同真实系应该有落差。但系咧，NBA 入边亦都真系有日本嘅球员啦，越嚟越多啦。咁样即系除咗岸田勇太之外，仲有依家八川垒啦，打紧湖人队啦咁样。不过八川垒咧都唔系最纯整嘅纯种嘅日本人咧，佢都有 mix 地咁样啦。咁所以啊，都。 其實喺現實生活嗰度推演翻個故事，可能會仲好啲。咁另外就有一部我自己好中意啊，你都中意啊 ，Toy Story 啦， 中意。 我細個買好多玩具啊，嗰陣時。我印象之中系咪同你一起做节目嘅时候买咗只巴斯光年超合金啊？千几二千蚊，我仲摆咗喺屋企，我都唔知做乜。其实我唔知做乜噶， 就摆咯。 童年回忆， 我真系 都唔同年啦，都唔同年代啦。依家都值唔值钱啊？嗰只嘢可唔可以放翻出去噶？ 你咪 keep 唔 keep 得好先？即系 个盒 keep 得唔好，个盒 keep 得唔好， 咁咪减啲啦， 减啲系嘛？你帮我收咗佢啊？ 五万蚊，五万蚊帮你收 嘅，五万蚊定五十蚊啊？ 哇！ 咁即系收埋 摆翻佢先啦。 系啦，嗱呢啲回忆有阵时咧，有啲系值钱啦，有啲唔值钱啦，有啲回忆 真系嘅。譬如话一套电影或者电视剧咧，如果佢想赚一啲叫做周边商品，咁通常都系科幻片嚟噶啦，因为可以出玩具啦，或者出一啲几。念册啊，书又咩都好，佢好多呢啲周边嘢可以出产，令到你可以去疯狂继续追捧啊嘛。咁但系如果有啲冇嘅，有一套文艺片咁点咧？咁有啲人会疯狂到我要去翻嗰个景点嗰度影张相咯，即系叫朝圣啊嘛。喺香港嘅都还好，有啲喺外地嘅，可能山卡拉咁远嘅，但系啲人为咗朝圣咧，走到去嗰度。就 是 為了拍那張照片、去到那裡。 魔戒 Law of the Rings 呢 就是啦。 他拍的時候他不是人家從瘋狂去歐洲是吧 紐西蘭。 紐西蘭。 現在那裡都變了一個旅遊區的。 是啦。 就是直接魔戒那樣的 樣 子。咁譬如話，我自己你話我通常誒咪中意啲科幻片，咪買嗰啲玩具咯。但我反而想講， 我以為你想去太空添。 我成日都想啊，想而家都想啊， 太空戰士一飛沖天係嘛？ 反而我想講係一個以前僆仔時代點樣去叫做瘋狂到點樣咧？ 係 而家就話喂，可以買嗰啲 Blu-ray 又好，碟又好，或者你上網睇又好，有呢啲方法可以重温。以前冇噶嘛，以前只可以定時定候坐喺度睇啦。後期出咗叫做錄影機，咁你都要定時定候坐喺度，或者最早期嘅連時間制都未有噶嘛，你都係要同步錄低佢咁樣。 係啊係啊，我都有做過呢啲啊。 係啊，咁我記得我好中意。 我有飛埋廣告嘅喎。 哦，咁勁 啊！係啊，好專心啊！ 其實早知唔好飛啊，點解咧？而家 廣告幾好睇 啊！係啊，而家睇翻咧就係一個年代嘅見證。咁我中意譬如話我中意機動戰士高達噶嘛，我好記得嗰陣時第一次做嘅時候，我屋企冇錄影機。跟住咧，隔咗幾年之後，佢重播啊！嗰陣時屋企有啊，坐喺度好定定錄咧，錄唔到嗰集，我心就喊啊！哎呀，錄唔到啊咁樣。咁跟住咧，有兩集我係錄咗嘅。咁一個係中間嘅一套一次大戰咧，打所羅門戰役啦；一個就係阿巴奧戰役啦，結局篇咁樣咧。咁我錄咗之後，我好中意睇嗰兩段，即係嗰陣時廿零歲噶啦，已經到十幾歲啦，十幾歲。咁跟住咧係中意到點樣咧？不斷淨係碌嗰柄錄影帶，淨係睇嗰段，不斷碌，不斷碌，不斷碌，碌到點樣咧？ 花喎、 啊，嗰個帶啊，即係嗰啲磁帶嚟嘅啫嘛，睇到有條白痕升上嚟，因為花咗啊，睇到，跟住呢一個係嗰陣時，哎呀，冇咗個即係最靚嘅畫面啊，因為花咗啊， 又喊，跟住又喊， 個心裏邊又喊，冇咗，你唔可以再揾翻啊嘛，當時你都估唔到啊，原來將來你可以買得翻噶嘛，你嗰陣時諗唔到噶嘛。呢啲就係嗰啲最瘋狂嘅嘢，我係睇到點樣咧？睇到餅大花咗。你話睇幾多次先可以睇到咁樣？所以呢啲咧就係可能係一啲你中意嗰套戲之後，你會延伸做嘅一啲瘋狂活動咁樣。大家不妨又諗下你自己做過啲乜嘢咁樣。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又是我嘉明啊。虽然时间尚早，不过都可以想定今日嘅 lunch 想食啲乜嘢嘢嘅。点解今日呢一餐嘅午饭特别重要嘅呢？转头话俾你知啊。 We get old when we're older, we sleep when we're tired, we keep running right into the night, cause we got the fire. And here in this moment, it's all that we need, cause now we are young, younger than we will ever be.We mix like colors in the rain. Don't wanna think about the day they start to fade. And I'm gonna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There ain't no future but the one that's in your eyes. We still got time, we still got time, we still got time. We'll get up when we're older. We'll sleep when we're tired. We'll keep running right into the night. We got the fire. And here in this moment, it's all that we need.Now we are young, young, and we'll ever be. We'll get away. the sun back to the sky. Just cause it's late don't mean we have to say goodbye. It's only summer by your side. We still got time, we still got time, we still got time. We still got time, we still got time, we still got time. We'll get old when we're older. We'll sleep when we're tired. We'll keep burning bright into the night. We got the fire. And here in this moment, it's all that we need. Cause now we are young, younger than we'll ever be. We'll get old when we're older. In the past, never empty in my glass. If it's magic, can it last? Oh, oh, oh. Put your head inside of mine. We'll live like we'll never die. We still got time, we still got time. We'll get old when we're older. We'll sleep when we're tired. We'll keep burning bright into the night. We got the fire. And here in this moment, it's all that we need. Cause now we are young, younger than we will ever be. We'll get old when we're older. 今日是4月13号星期四，原来在美国叫做 National Make Lunch Count Day， 即是说要把握住中午这一餐饭，令到这一餐饭吃起上来特别值得。据说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家美国的餐厅 TGI Fridays 就开始了这个这么特别的日子。因为据说一餐正餐最起码都要成60分钟才可以达到最理想的放松和消化的效果。今日的打工仔，尤其是如果不够时间吃 lunch 的话，可能真的快快脆脆15分钟扒啖饭就已经算又要回去继续开工。所以他们为了鼓励大家可以 relax 一点，轻松一点去享受这个午餐，就计划有这个 National Make Lunch Count Day 了。How are you going to make your lunch count today? So I've heard this marvelous universe can attract anything. But I guess we can choose what we want to attract, right? Every time I swipe my phone, I skip the red dots. You know. It's probably just me, but they give me bad thoughts. Swimming in my bathtub, chilling on the seesaw. You got the blind face, get out of my way. Hon, hon, hon, sick day for them心极爆棚，睇得心眼就发梦。望着望着镜，开窗找灰尘，点点雪未扫，驱散下眼逼眼。就几复杂都就快烂，短信当晚饭。好想行巨婴，入场整哑人，双膝一狂翻，一扫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预备出动模式 ，focus focus， 行追击，通通被吓窒。Focus, 明明一出到嘴几周甜怪物，犹如自咒语那样，流露个个要退让，平平出动无术 ，Focus Focus， 接收得多就收到亿冠 ，Oh yeah！ 其实你啲 message 呢，我真系全部都冇睇到噶。 直直直秒针都上手，常有过百垃圾电邮，滴滴滴滴不走追究，无下应接万个对手。一刻食晒机，同时全然瘫痪。赶走乌蝇，驱逐劣币，如何自闪着？好想行巨婴，一枪整哑人，手肘一棍法，一扫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预备出动无术 ，focus focus， 行而追击，通通被吓窒。谁人不学无术 ，focus focus， 明明一出到嘴几包甜怪物。似咒语那样，流流个个要退让，平平出动无上 ，Focus Focus， 接收得多就收到亿冠 ，Oh yeah！ 世俗撩动侵犯，先要自己被密中。麻烦人听见就要暂时别说话，流浪们听见就要就回避我吧，谁都也值得去。Silencio, perfecto. 预备出动，无处 focus focus。弹完追击，通通被吓阵。谁人不看，无处 focus focus。明明一息驱赶，只想爱废物。 即系听啲有节拍嘅音乐会好少少啊，星期四啊，立少少，但系唔紧要，翻埋听日工咧又放假，进入翻阿 Marv 嘅 Universe 入边啊吓，咁啊，船仔同我哋睇睇个天气好嘛、嗯？ 好啊，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咧局部地区能见度比较低，咁最高嘅气温咧大约系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骤雨啊。 嗯，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仔先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投资 O2O。 早晨，早晨，今日咧投资 O2O 啊，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3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6点啊，纳指跌得多，跌102点啦。咁睇翻咧，港股 ADR 咧全线下跌啊，咁啊，跌几多咧？都跌超过300点，咁讲紧就系比较贴士呢个新加坡嗰边嘅期指啦。咁原因何在咧？咁啊，因为咧啊，你都知道腾讯系大股东啦，咁啊转 CKS 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啦，其实阿里咧喺美股嗰边个 ADR 咧亦都做得唔好啊，咁啊两只科技巨企咧有机会拖低今日啊港股开市嘅表现啊，咁啊油价咧继续做好啦，三桶油继续喺高位嗰度徘徊啦，睇下投资者会唔会有其他唔同嘅一啲叫做对冲嘅工具啦，或者有啲相对咧稳阵嘅板块咧可以啊暂时啊避一避险啦吧。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啦！今日呢个环节咧，就即刻请嚟啊林超李群篮球联盟嘅总经理尹志远啊 ，Vincent 啊，同我哋分享嘅 Vincent， 早晨啊 ！Hello， 早晨，早晨， 早晨啊 ，Vincent 嗱，我哋而家睇翻咧，即系依家虽然香港时间9:10，我唔知你有冇 check 咧，因为咧，琴日咧啱啱先落机啦，就喺呢个洛杉矶啊，咁啊翻嚟啦，咁啊带队，咁带啲小朋友过去做一啲篮球嘅训练啦，以至喺嗰个虚拟货币中心啊，即系如果我哋旧时咧属Lakers 啦，或者属Clippers 嘅话咧，就系嗰个叫做Stable Center 啦，依家改咗名啦，咁啊改咗另一个场馆名啦，不如讲下你呢一次啊叫做 NBA 之旅啊，究竟啊有啲咩得着啊，又调翻转头啊，同啲细路仔啊参加呢啲专业或者职业嘅篮球训练啊，个成果又系点咧？好嘛，唔该 ，Vincent， 嗯， 好啊 ，thank you。哇！今次咧，我哋真係得到 NBA 嘅超級大力嘅支持啊！咁咧，我哋咧喺訓練嘅方面咧，我哋咧就揾咗一個 NBA 嘅好出名嘅 trainer。哇！咁佢真係咧超級專業嘅，佢咧就幫助即以前啦，佢曾經咧就同好多譬如升級嘅球員啦，例如 KD 啊，例如 LeBron 啊，佢哋做過啲專業嘅訓練。今次咧，佢專登抽空去幫我哋嘅小朋友咧去做好多唔同嘅 footwork 啊。同埋一啲控球嘅訓練，哇！我哋啲小朋友咧，尋日翻到嚟一落機之後咧，即刻都話要去加操，將呢啲技術咧要再加深俾自己。 係，我以為啲小朋友，我以為啲小朋友同啲家長講話，喂，其實美國都幾好喎，嚟緊爸爸媽媽可唔可以嗰度又學打籃球，又讀埋書啊？咁樣即刻有呢啲即係希望出現咗啦。咁啊，唔知會唔會成為第一個香港人打 NBA 啊？喂，我都想即係見證呢一刻噶。咁當然即係中國人打 NBA 之前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球員可以做到啦。哇，香港嘅球員晉身到 NBA， 唔好話 NBA G League 都好啊，係咪先？發展聯盟都好啊，係咪啊？即係佢哋有冇呢啲憧憬啊？啲小朋友嚇，嗯。 梗係有啦，佢哋直頭係唔捨得翻嚟添啊！因為我哋今次嘅行程咧，真係相當之緊密啊！即係除咗頭先我哋所講 NBA trainer 去同我哋去訓練之外咧， WNBA 咧，仲專登幫我哋咧去搞咗個 camp， 咁俾啲小朋友咧喺嗰度同當地嘅小朋友一齊做交流，咁所以咧就達至咗我哋一個唔同嘅方向，因為又可以有得由 NBA trainer 去教專人去教佢哋一啲技術之外，仲有 WNBA 安排咗當地嘅小朋友同佢哋交流，哇！這個真系唔容易嘅。 喂，但我想问啲比较 practical 啲啦，实际啲啦。咁啊 ，Ranson 教练，你去到你学习到人哋嘅训练模式，同我知道你嘅叫做篮球培训机构咧，其实都已经引入咗一啲外国啦，结连咗一啲唔同嗰啲叫做方式去教学生。但今次啦，真真实实你见到一啲譬如头先话 train KD， 即系杜兰特嗰位嘅trainer 去教啲小朋友嘅时候。你又怎样取到经呢 ,Ranson? 哇，这个呢真是一个好的经验。我觉得很多的 Jules 呢，我们即是可能譬如教练的教学方法呢，其实真的不太相差得太大。但是他们在个要求上面呢，真的相当之要求的高。即例如可能拍波，我们譬如用力那个力度啊，训练那个次数啊，甚至乎他要那个落点的位置呢，都相当之严谨的。这个真的令到我们特别在运球的方面呢有很大的得着。另外在上篮的方面呢，他都要求了我们的小朋友呢有很多不同的 footwork。即是例如我们可能比如有手上篮，可能就游了上篮，现在可能加上012啦。但是他是再更加多不同的我们叫 combination， 去令到小朋友呢哇好像突然覺得他們好像手腳不協調，因為他們之前沒學過嘛。 是啊，真的會有這個情況啊。譬如自己現在學回打籃球呢，都會啊，譬如學回左手上籃，自己都覺得自己手腳不協調啊，因為過往大家用了慣性去打球嘛。但是他們就教你沒有慣性的，你用你最你要好多唔同嘅技能加咗入去你嘅配备嗰度，到时你再有唔同嘅变化，或者点样因时制宜咁样去上篮咁样，会唔会系咁样啦吓 ，Ranson？ 绝对系啊，因为咧佢哋系想我哋咧将呢一套技术咧已经可以融入身体入边，当每一个情况唔同嘅时候，或者位置唔同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用到出嚟，即系令到系做。絕對的慣性的球位。 是咁啊，即係學到嘢，學成歸來固然只係好啦。咁啊，趁住復活節假期呢啲叫籃球遊學團啦，我咩講咁樣講啊，都係好開心啦。咁樣係咪都買好多紀念品啊？即係隨行嘅細路仔，乜嘢都買啲先咁樣係嘛？ 絕對係啊，因為咧，我哋今次即係 NBA 好好啦，佢安排咗我哋除咗去crypto 中心啦，去我哋。亲自落去踩入个场度，喺啲球员比赛之前咧，我哋已经落去打咗一个钟头波噶啦。 其实我都好羡慕啊，因为你哋打完一场波，跟住就啱啱就系Lakers 打比啊，系咪？好似系 Clippers 对Lakers 啊嘛。咁啊，个气氛真系好高涨啊！你摆喺社交平台啲片，我都完全感受到，系嘛？咁啊，可以睇 啊！我哋就坐后四行啊，因为 系啊，开心啊吓！咁嗱，当然啦，依家。即系季后赛就准备 pay off 啦，或者 pay in 啦，依家叫打紧，即系啱啱此刻都仲打紧 Raptors 对芝加哥公牛啦。喂，当地嘅气氛系咪都好热烈咧？即系关于呢个 NBA 方面嘅总决赛吓， 绝对系啊！因为我哋去嘅时候咧，其实佢真系好似我哋大球场比赛咁样封晒路，咁我哋净系可以喺好远嘅地方喺旅游巴度落车行过去，同埋周围咧都有好多叫小販啦，賣唔同嘅紀念品啦，或者賣食物，個氣氛就係相當之強勁，特別係 LA 啦 ，LA 因為應該全國嚟講，佢哋個籃球氣氛啊，同埋個市場文化應該最強嘅一個城市。 係咁啊，往後我估暑假都有唔同嘅籃球交流團啦，嗱今次就 NBA 啦，咁啊往後有冇機會去翻CBA 嘅一啲場館？因為咧無獨有偶咧 ，CBA 其實都進入季後賽，即係琴日我都認真睇咗一場 CBA 啦，咁樣即係廣廈啦，咁啊對山西啦，咁啊山西都唔係好夠廣廈打㗎啦，即係老老實實，因為你前八同前後爭好遠㗎嘛，喺 CBA 嗰個世界，咁啊當然即係譬如北京首鋼啊嗰啲，或者之前你都有講啦。或者因应你哋嘅篮球训练计划，你哋都有啲球员系上咗去打 CBA 噶嘛？会唔会喺呢一方面就即系近啲啊？唔好下搭飞机啊 ！CBA 都可以多啲交流咧 ，Ranson 吓， 絕對係啊！因為廣州啦，之前都有講過，我哋有一位嘅球員相當之出色啦。咁佢啱啱咧就喺就唔係尋日啦，可能在之前嘅日子季後賽第一場，就幫咗廣州龍獅隊咧，就已經躋身前八名啦。咁佢同話台灣個後衞，哇，簡直係相當之厲害啊！話都攞咗差唔多成球隊接近一半嘅分數添啊！ 嗯，咁啊，睇下往後有冇機會就即係同龙狮队啊，可以有多啲唔同嘅结连啦、啊，都系嘅。篮球文化即系除咗要推广之外咧，仲多啲交流咧，即系点样做到中西合璧啊，继而咧将我哋本地嘅篮球运动咧好好去推广咧，呢、這个都系任重道远嘅工作嚟嘅。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林苏豪李群篮球联盟嘅总经理啦，尹志远 Vincent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再同你讲下咧一啲唔同嘅篮球文化好冇啊？唔该 Vincent，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佢陳奕迅有呢一首《陳大師》， 唉， 陳師傅做乜嗌嗌聲啊？ 我嘅鐵砂掌以前一掌可以打碎五嚿磚噶嘛？ 係啊係啊， 唔知點解而家只可以打碎一嚿咋？ 想知道武功點解會越嚟越退步，就要聽住今個星期日晚八點半由文教組製作第二台播出嘅《閒話武林》啦。 好啊，等我即刻去買定部收音機先。 喂喂喂，系咪你偷偷地换咗陈师傅表演用嗰嚿面粉砖啊？唔好嘈啊！ 青沙管制区率先喺五月七日早上五点实施二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啦！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一啲财经嘅小知识。喺香港，投资者有两种持股嘅方式，包括系实物股票或者系中央结算系统，即系我哋俗称嘅 CKS 啊，入边嘅电子记录。不论系采用边一种持股方式，投资者都应该了解每种方式嘅特点。实物即系以纸张形式持有股票，今时今日真系相对比较少噶啦。另一種就是投資者以中央結算系統的電子記錄持有股份，可以享有買賣和保管的便利，因為股份可以存入中央結算系統直接開納投資者的户口，或者存放在屬於 CKS 入面參與者的經紀或者金融機構。進一步了解怎樣去設立 CKS 系統的投資户口，你就要上網和找專業人士知道更加多啦。正所謂聽多樣嘢，旁下身。我是阿歐。 晨光追蹤三十一。 早晨，早晨，九点廿四分，船仔一齐请阿畅出嚟睇下《追踪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睇。早晨，刘畅。 早晨啦， 早晨， 早晨，各位。 嗯，有咩好节目睇啊？ 系咯，七点半系咪有铿锵集啊？ 冇错啊，咁啊，逢礼拜四嘅夜晚七点半有铿锵集啊。咁啊，今集个题目咧叫做两个辘泊位难。咁啊，两个辘啊，讲紧啲电单车啦。电单车喺香港原来泊位好困难嘅。咁啊，俾翻啲数字大家啊。根據咧運輸署嘅資料顯示啊，直至到咧去到2022年嘅10月呢個統計咧，香港電單車領牌嘅總數咧有成74,000+，但係咧而家全香港嘅電單車泊位咧，其實原來只有38,000+左右嘅啫。咁啊，嗰啲電單車嗰啲時租停車場咧，更加係其實好罕有嘅。咁啊，呢個電單車泊位問題咧不足嘅已經係持續咗好多年㗎啦。咁啊，喺呢個嚴重短缺嘅情況底下咧。好多車主同埋職業司機啊，即係嗰啲送外賣嗰啲大哥咧，佢哋咧有車又冇位泊，咁啊搞到周街泊，唔知點算好啦。咁啊喺呢個泊位難求嘅情況底下，可以點樣改善咧？政府會做啲乜嘢咧？咁啊關心呢個議題嘅朋友，今晚七點半記得留意鏗鏘集啊！ 我估唔到原來係咁難泊位，我真以為普通私家車已經夠難泊啦，電單車原來都冇位泊喎。好啊，咁八點鐘咧係咪都有另外一個節目咧？ 冇錯啊！咁啊，直落去到八點鐘有呢個港將神隊友咁啊，嚟到最嬲尾一集咯喎！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咧有兩位，咁佢哋咧就係呢個青年武術啊，青年武術散打嘅運動員向子希同埋向子瑩。佢兩個啊玩散打，但係佢哋爸爸咧就玩泰拳嘅。佢哋咧就係佢爸爸啊，向柏榮啊。就是香港第一位世界泰拳冠軍嚟嘅。咁啊，佢兩位即係阿子希同埋子瑩咧，就希望就係用阿爸爸做佢榜樣，成為呢一個專業嘅運動員。但係佢兩位咧，而家仲讀緊中學啊，即係又讀中學，其實都好忙啊，因為又要考公開試啊嚟緊。咁啊，佢哋又要同一時間又想做運動員。咁啊，既要應付學業，又要接受嗰啲頻繁嗰啲訓練咧，咁啊好難搞嘅，好忙碌嘅。咁啊，好彩呢個香港體育學院體院咧就同佢學校咧就合作推行呢個夥伴學校計劃，支援佢哋。咁啊，等到佢哋咧可以兩條線平衡發展啊。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咧，佢兩位會親自上嚟啊，同埋佢媽媽一齊上嚟分享下呢個計劃點樣幫到佢哋嘅。 咁啊好啊，又可以咧打 出自己一片天，又可以咧，即系兼顾到学业。因为我哋成长嘅年代咧，成日都话啊，要放弃学业啊，要休学啊，跟住就专心为到香港去出战啊。有好多运动员都系咁噶嘛。但系好多时候就你唔系你嘅运动生涯系你嘅全部，你都真系要读书啦。 系啊， 咁所以呢个都值得大家去借镜嘅，咁样或者值得大家去参考啦。接住仲有咩好节目咧？阿祥吓， 咁啊，去到夜晚10:30啦，咁啊，当然有呢个千城百味啦嘛，咁啊，带大家走匀呢个全中国大江南北，睇有啲咩好嘢食。咁啊，今集咧集中同大家睇下大豆呢一个食材。咁啊，大豆咧系即系中国一个好重要嘅粮食嚟啦。咁啊，好多营养啦，特别系蛋白质啦。咁即系带大家咧，今集会睇下咧，全中国唔同地方究竟佢哋点样处理大豆呢个食材嘅。咁啊，另外啦，特别聚焦啊喺呢个豆腐上面。咁啊，豆腐咧，原来无论南方人同北方人都会煮嘅。咁啊，但系咧，大家即系处理嘅手法好唔同。咁啊，会。节目会带大家睇下咧，佢哋唔同地方各处乡村点样各处去煮呢个豆腐啦。咁啊，想睇下呢啲美食嘅朋友，今晚10:30要留意千城百味啦。 系，冇错冇错。不过咧，讲开呢啲豆腐或者豆乳制品啦，咁样咁啊，船仔你 O 唔 OK 啊？吓， 我系好搞笑嘅，我系唔食豆腐嘅，咁但系我系食其他豆。 豆 嘅製成 品，譬如豆漿啊嗰啲會飲啦。 譬如我會食呢一個炸豆腐啦，係啦，又食呢個腐皮啦，食啲豆腐泡啦，但我就係唔食豆腐咯，我豆腐花都食嘅喎。 係啦，咁啊，可能即係百貨應百客啦。我知道咧，就南方同埋咧北方咧食豆腐，好似頭先阿暢咁樣講咧，真係有啲唔同嘅。北方就多啲中意食豆乾啊，即係佢哋將啲即係叫做豆腐咧整到硬骨骨咁樣，就愛嚟替嚟打邊爐啊，咁啊好似。好食啲啦，嗱唔知呢一个咧千城百味帮唔帮得到手啊吓，会唔会令到大家夜妈妈嘅时候咯，会真系 食下烧味， 打个边炉先啊，系啊咁样啊，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阿畅啊，唔该晒你 ，thank you， 拜拜，好，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啊，日间咧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咁啊有阳光开心啊吓，初时咧局部地区咧能见度都系较低一啲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啦，吹和缓嘅东风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有阳光会唔会开心啲咧？个人 会啊，我唔中意阴天嘅，真系会唔开心啲嘅个人。 好啦，咁啊，为咗你啊，太阳都 出来了， 系啊 ，show 一 show up 啦。23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起访港6日。港澳办嘅网页提到，夏宝龙嘅职衔之一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港澳办日前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大会。他说要大兴调查研究，解决港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南韩和日本表示北韩朝早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当地早上7:00在首都平壤附近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方正分析导弹型号和飞行距离等具体参数，并且与美国密切协调，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疑似弹道导弹落入北韩东部海域。日本政府一度发出警报，说导弹可能落在北海道附近，要求民众立即到室内暂避，之后解除警报。首相岸田文雄说，正组织相关官员举行国安会议，目前仍在核实情况。防卫相滨田正一就说，导弹似乎向东面高角度发射，可能是洲际导弹的类型，未有落入日本领土，暂时未确认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法国南部城市马赛星期日发生的住宅倒塌事故，当局结束搜救工作，事故一共造成8人死亡。法国传媒报道，马赛检方已经确定8个遇难者当中的4人身份，年龄由66岁到80岁，是住宅的住户。另外4人身份亦快将被核实，初步确定是2对夫妇。

早排做节目曾经讲到点样形容自己发型，得到的答案是长头发啦，中间分界，直的，跟住已经形容不到了。我打趣话啦，如果找发型师剪头发，讲到咁真系唔知点帮你剪。所以发型屋摆满林林种种嘅书本，除咗俾你解闷，可能就系想方便大家沟通。就算讲唔出，都可以指俾你睇。形容一啲嘢睇嚟少啲语言技巧都唔得。如果要形容住紧嘅地方，可以点讲？市区中心，黄中大静。我每次听到呢句都唔明，乜嘢叫黄中大静呢？即系呢度好旺，旺自然多人，多人就会嘈，何来可以静？冇可能个个嚟到咁旺嘅地区粒声唔出噶。如果真系可以做到旺中大静，唯一可能性就系你住嘅地方系旺区里边嘅一个结界，入咗去完全身处喺另一个空间。如果呢个结界系入口，咁出口一定系静中大旺。住嘅地方望见海，可以形容为海景单位。有啲人从屋企窗门望出去，只系望到对面两栋大厦中间嘅罅隙少少海景，都可以话系海景单位。我望到多啲海景，咁又应该点形容先可以分别到我嘅海景劲过佢嘅海景呢？唔使担心，我哋可以加两个字，无敌，无敌海景，讲明无敌。仲唔劲过你？如果由你屋企嘅无敌海景望到对面岸有好多楼，我屋企望出去系一望无际，咁又可以点讲先可以话俾人听我嘅海景比无敌海景更劲？唔紧要，喺前面再加两个字，超级超级无敌海景，正系形容海景单位已经可以分成三个阶级。形容地方、形容发型已经咁难搞啦，咁形容一个人又可以点呢？我哋可以用身份去划分啦。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我只系一个 person， 咁就真系普通。前面加 important， 重要、啊，而且系 very 非常，身份即刻比其他人高两级。但系我想比呢个 VIP 更高级，又可以点？前面加多个 V 字 ，VVIP， very very important person。有咗呢个机制，咁就掂啦。再高级啲，我都唔使惊。VVVIP，VVVVIP， 无限伸延，要几 very 有几 very，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哋太鍾意比较。用我哋屋企住嘅单位去比，话俾人听我高尚过你；用我哋嘅身份去比，话俾人听我系优越过人。有冇谂过，如果冇咗超级无敌海景，冇人同你讲你系 V V V I P， 你仲系一个乜嘢身份嘅人？一个人嘅身份系咪只可以用呢啲形容词去划分？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转个电器时代，到处将冻结出，走在办公室内，也许充实了爱。只要密切期待，日会出花会开。走咗十公分外，也许他等我爱。谁亦会间中作意人，但我要更亲近。凡事会另有结局如留神。换过新的眼和耳，接触身边新故事，但要天天有情意。天天都满意，时间空间有层次，记得吻。 要密切期待，碰面真心会可爱，时时测之外，更加深得我爱。谁亦会间中作意人，但我要更亲近。凡事会另有结果，如留神。换过新的眼和耳，接触新边新故事。但若天天有情意。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同大家讲下呢一个食物系咩嚟嘅咧？简单、方便、快捷，而且 罐头 平， 罐头好贵啊！ 方便面 系啊， 泡菜泡菜 泡菜咁样， 泡菜我觉得都可以用喺我今日呢一个嘅餐单上边。咁啊，小朋友或者有阵时屋企有啲长者，咁佢哋唔知食咩好嘅，想食啲鲜味啲嘅嘢啊，但系又想健康嘅，咁亦都唔想价钱昂贵嘅话咧，可以试一试今次呢个咧就系 腌煎要咁。 咁梗系人有要求。先至会进步，系咪？唔系腌尖， 整埋俾你食，系进步。三盐四，我阿妈嗰阵时成日讲呢句，整埋俾你食，仲盐三盐四咁。 系，我都成日俾我阿妈话嘅呢啲。我日细个嘅时候咧，成日有嘢冇嘢都打电话俾我阿妈咧，就问我想问今晚食咩啊咁样。 系， 今晚食乜餸？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之后通常你爹哋妈咪咧都会第二日煮翻你想食嘅嘢。 系嘅。 系啊，嗰日我闹完你啦，第二日都会整翻。 系嘅。 好噏噏啦， 系啊，好 sweet 啊！ 船仔好嘢，年纪轻都洞悉咗呢样嘢。而家我个仔有时问翻我食咩嗰啲咧，我冇啊，今晚冇啊。但我自己咧都会记在心中，然后即系可能一两日啦，都会俾翻佢。 系啊，通常都系嘅。 通常都系咁。 爱，总之我都用呢招啦。我想食鲍鱼，但系我想食燕窝。希望第二日有，点知都系冇嘅。 食白饭啦你。好啦，咁啊讲翻今日呢个餐单咧，就系一个咧杂菜蛋卷嚟嘅。咁啊听到蛋卷啊，知道简单啦。咁你即系需要如果我想大少少嘅咁嗱，但系要注意，如果你即系譬如蛋唔可以吸收太多嘅人咧，可能嗰个鸡蛋嘅份量咧要酌量啊吓。 扣水咯。 都 系咪？ 唔好落谂呢只蛋咪得咯， 啊、 或者个蛋整薄少少，唔好整咁厚都得，唔好沟水啦，咁惨。好啦，咁我咧就因为我对蛋都 OK， 我都中意食蛋嘅，咁我就用四只鸡蛋，四只鸡蛋咧就先打咗落去个碗仔入边先，跟住发啦。好啦，跟住咧我就落少少嘅好少嘅盐啦，同埋胡椒粉先调一调味先，然后咧我就会攞金菇。金菇咧就大家知啦，咁其实唔使成炸嘅，咁其实你大概一汁仔啦，咁最尾嗰个根嘅位咧，咁切走佢啦，然后我就将个金菇咧就切碎先，好啦，切碎咗，跟住咧就连埋嗰个蛋浆咧就一齐再捞，好啦，跟住你有准备几样嘅材料嘅，第一就系、是。 紅少少嘅紅蘿蔔絲啦。另外咧就係、是我自己亦都中意青瓜絲，或者我自己中意落少少黃蘿蔔粒喺入邊。頭先船仔介紹嗰個泡菜，泡菜如果加嘅話，都可以喺呢個時間咧就加落，即係準備定啦。咁你嗰個雞蛋咧就擺喺個 pan 上面啦，就煎到佢好似一塊嗰啲大嗰啲薄餅，圓形嗰啲薄餅。 係。 咁啊好簡單啦，你已經知道我想做咩啦，就將嗰啲蘿蔔絲啊、青瓜絲啊或者泡菜咧，就喺呢個時候就放上去，就將佢卷卷卷。咁啊，要卷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加少醬，直頭好似北京填鴨咁咧、 哦， 可以加少少嘅甜醬啦，加少少辣醬啊或者麻醬。然後你就發覺再將佢卷埋佢，因為我有四隻雞蛋嘛，其實佢都幾大嚿嘅。咁你一路食嘅時候，一路有蛋香，咁又有菜咧，營養又豐富啦。咁味道亦都係自己所喜愛嘅，例如船仔喜愛嘅泡菜味。咁如果我中意嘅，加少少五香肉丁入去又得，係啦。咁所以呢個咧咁簡單嘅做法，價錢亦都唔貴，而且咧普遍人都中意。 我俾佢呢個五香肉丁搞一搞我一陣朝頭早想食個早餐都想加一加。 肉丁丸 真系啊！ 但系你话唔贵啊？喂， 五香肉丁系最贵， 唔系啊？ 如果加嘅话， 蛋贵咗嘛？你仲用 四只，咁你当我当你一只都系三蚊，咁你四只我都系十二蚊啫。 点三蚊得唔得啊？而家蛋咁贵， 都得得得得。你去街市买，街市有啲铺头佢专卖鸡蛋嘅话咧，你格，其实佢哋卖嘅价钱可以去到两蚊只添嘅。 诶，仲好笑，我喺药房买噶， 药房 喺药房有蛋卖噶。系啊， 你嗰区嘅药房啊嘛， 系啊系啊， 我有见过啊， 系啊，好搞笑噶， 我唔系好敢买， 系啊，我 系唔系喎，但系正版嘅、 啊，你喺药房买鸡蛋啊嘛， 好难系翻版嘅鸡蛋又、 啊，我都喺隔篱猪肉档买到止痛药噶。 啊，真系百货应百客啦，成日都要提住呢样嘢吓。 我的享乐时代。 好，享乐时代的船仔啊，咁啊，头先已经食过佢攞翻嚟嘅 手信， 大量嘅崩沙， 难 读个崩字，原来松字边嘅，佢写 系啊系啊，嗱松嗱，我爹哋教嘅又系 ，OK， 佢话咧，如果你行去顺德啦，咁如果你去睇嗰啲崩沙卖崩沙嘅铺头，如果佢系松字边嘅话咧。代表佢系正版，即系正货正宗。 边个个崩字？ 个崩字有个松字边。 叫边啊？ 因为呢个先系正字。 佢个沙字都系松字边个。 系啦，呢一个先系正字。 叫边啊？ 我见到啊，我就发现到，我就啱啱发现到，我觉得好有趣咯。 系啊，好有趣啊！我先知，原来呢一间我就正宗，咁就行咗入去买俾大家食。 系 啦， 呢个味道我都未试过。 系啊，呢个好搞笑，有南乳味喎。 系 啊，小白头先有冇试过啊？呢个 小白未啊？ 佢未试， 所以转个头试一试。 一六八离开呢度，行远啲先试。我呢度试啊， 梗系啦，唔值得嘢。 我收工先至试， 又唔使咁耐啊，行远啲得噶啦。 系啦，咁我喺顺德就行步行街。 系 哇，但系咧顺德啲嘢食真系好好食。 系啊， 有冇啲咩推介啊？除咗呢个， 好搞笑，我食酸菜鱼。 哦，因为顺德就食啲淡水鱼多啲嘅，旧时就食呢个缩骨大头鱼啦。咁啊，依家就可能用咗第二啲方法去烹调咁样。 但系佢个酸菜鱼咧，因为我可能冇去嗰啲真系正宗噶啦。咁去食咧，哇，好食，好滑，真系。 你系咪食全国连锁店嗰啲啊？我想问， 系 泰乜泰物嗰啲啊？ 之前嗰啲咯，咁但系今次去又真嗰间铺头个名我唔记得，但系佢系食煲仔饭啊，食有得食蒸猪肉啊，即系好经典嘅一个顺德嘅名菜。 蒸猪肉饼咧，顺德咧真系一定要试，因为咧你可以捞十碗饭都得。 哇！ 另外咧，你依个顺德嘅即系大量啦。大量啦，如果用嗰啲鄉下話咁樣講，就係食嗰啲叫燉奶啊， 燉奶啦， 係誒雙皮奶啊，係啊，係 啊， 我有食雙皮奶。 哇，好耐冇食過，突然間俾你講一講， 即刻去食係咪？ 好耐冇食過雙皮奶， 好好食啊，好滑啊， 好滑， 但係有少少 滑啊，咁樣 好滑，但係少少，我覺得有少少厚得滯嘅，有少少，但係我覺得一次咁樣食都好好食嘅， 厚得滯。 即係因為好重啊，好 heavy 啊。 唔係，通常啲人食咧係嫌佢稀得滯，或者淡，或者溝得太多水嘅啫。我好少聽人講話，喂雙皮奶厚得滯。 咁證明嗰間正宗咯，厚得滯嘅話。 係定係佢麻煩啊？你自己 可能係啦。 都如果大陸食雙皮奶都係好 mask 嘅，即係佢有幾間啦，乜順乜順咁樣，就算喺廣州上下九嗰幾間咧，佢都係做到成碗飯咁樣，握到好實嘅，所以係同香港整雙皮奶嘅方法有啲唔同嘅嚇。繼續分享下先。 咁之後我另外有去一個叫海燕啊， 嗯， 海燕鎮，咁嗰度咧係好得意嘅，係一啲華僑啊，一啲可能係越南啊或者馬來西亞、泰國嘅華僑咧，就撤僑嘅時候翻翻嚟嘅，咁喺度咧反而就會食東南亞嘢嘅，係， 嗯， 啦，咁我喺嗰度食咗咧，哇，真係好好食呢一個斑蘭卷啊， 即係馬來西亞嘅， 因為我係睇住佢整嘅。系我睇住佢整，佢啲椰丝系新鲜噶啦，咬落去咧，我系即系平时你食到可能系干身嘅，因为椰丝系干身嘅，但发现佢系湿润嘅，但系又有咬口，你块皮咧又烟硬， 咁食落去应该会唔会啊？ 又唔算好甜，反而就系我觉得哇好啱香港人， 即 系 有啲清新嘅感觉。 系啦，又有斑斓嘅，因为唔知香港嗰啲斑斓好似唔够斑斓热味啊，但系嗰款咧系好够味嘅。咁之后又有椰汁糕啊、斑斓叶糕啊，哇真系好好食，我觉得好挂住。 你翻大陆又去咗马拉嘅， 系啊， 东南亚嘅感觉。 你翻大陆一鸡几味 啊？系啊，又有顺德嘢。又有馬來西亞嘢咁樣， 你再翻多去兩次咧，咁啊除咗我哋有三個車胎人，你就第四個啊，變埋車胎人。 有冇重咗磅啊？翻去內地幾日？ 有啊，因為我係食同分啫嘛，所以係重咗噶。 唔係你喺香港都係做呢啲嘢嘅啫嘛， 香港食少啲嘢，都係。 有冇温書啊？學生會喺大陸嚇？ 冇啊，冇噶啦，梗係啲 即 係 純玩 噶啦。 不過最緊要咧，即係我成日都話，去到嗰個地方食翻當地啲特產咧，零舍覺得好味嘅，即係譬如去大量食雙皮蟹 啊， 零舍或者食酸菜魚啊咁樣，你就會 係正宗啲嘅感覺。 係啊，咁啊有時間又翻去整整睇睇玩玩啦。不過你要 check 下自己回鄉證啊。 有冇過期？ 計整呢個移動行之後咧，我決定每一日都提下啲拍檔。 咦，你整咗移動行未啊？ 我未啊，都未整。 咁大家快啲一齊去整啦！ 搞掂啲證件上嚟啊！ 好多嘢搞啊嚇，咁大家留意翻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